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朝早嘅时候咧，都有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吓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出边咧，咁啊今日咧朝头早嘅时候天气就应该系爽朗啲啦，又唔会话好热啦咁样，咁虽然29度，咁啊最高嘅气温都去到30度，咁啊但系有阵时啲雨水咁啊继续滋润住大地，咁啊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唔好落到轻轻含含咁啊得啦吓。咁啊，尋日咧，我即係喺街上面咧都非常大雨啊！咁啊，把遮都有遮都冇用，嗰只咧，總之就好大雨啦。咁啊，唔緊要嘅。咁啊，人生啊，總係有陣時落下雨，有陣時好熱嘅。咁啊，亦都唔會因為落大雨覺得麻煩，咁咪攞把遮咯，係咪？咁啊，叫做有問題喺度，但係解決嘅方法咧，總係更加多嘅。最緊要唔好愁眉苦面得噶啦。 晨光每日一格。 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今日啊，2022年嘅7月6日，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同你哋一齐起身啦吓。咁啊，做好自己嘅工作，做好自己嘅事情咧，咁啊，所有嘅嘢咧就会慢慢又会转好噶啦。所以咧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做人啊千祈咧就唔好心灰。好多时咧喺做唔同事情上边。小嘅事情就已经见到好多人呢啊佢做大事得唔得啦。原来以前好多人呢都系用呢啲方法呢去到判断一个人成功与否㗎喎。凡事呢就睇人就观察及美。见到呢个人喺做一啲小事上面呢都已经显得佢安守本分尽责任。表现得呢就系忠心耿耿嘅话呢其实喺大事上面佢一样可以发挥得更加好。在最小的事情上面如果也都存在着不义不好的一些的端倪在这里的话在大事上面只会引起更加多的是与非。倘若在金钱上利用金钱进行一些不义的事情的话小的事情都已经会反映到一个人真的性情。如果将呢啲金钱俾佢喺大嘅事情上面去到挪用嘅话，佢一样会将呢啲钱变成不义之财。所以我哋要将我哋嘅金钱啊，将我哋嘅生命，将我哋嘅前途，应该喺身边咧揾一啲系值得好信誉，值得咧系有眼光，亦都咧系有担大嘅人咧。咁啊，同佢结伴同行，同佢一齐处事嘅话咧，咁我哋嘅事情先至会做得好。简单啲嚟讲，大眼识人系真系相当之重要噶。 告诉世界万变常在，从来人在月下盼月圆，天天总有上意，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字留下伏线，细心饰演，如何人生粉碎像未曾，无言流泪。心抖震，如何遇见神？被拥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仿佛天边缘，流年游荡，暗湿方寸。然而遇见神，被指引，再生精彩，心爱神。告诉世界万变常在，从来人在月缺下盼月圆，天天总有上意，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节留下伏线，细心饰演，如何人生粉碎像未曾，无言流泪。 身抖震，如何遇见神被拥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仿佛渐变远，就连游荡安室方寸，然而遇见神被指引，再生精彩心内心，只因有你，今天有你了不起，谁无暇找一生精彩佳味，有谁来到演出好戏，人能遇见神是福气，最终讲成就那天失意，前路或变迟，路虽远，有这福气心内暖。 早晨嘅时候，我嚟呢首歌曲系张敬轩《遇见神》。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的早上，早晨，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而食早餐就是一日精力的来源之一了。若然选择食了一个补充能量的早餐，包你全日都可以充满正能量啦。不过有医生就说，有些常见的早餐类别既高糖又高钠，而且还含有高油脂添。如果经常都吃这一类食物的话，可能会令到你昏昏欲睡，甚至乎脑筋变差的，这样可能会影响工作的。今朝早就一起睇下，到底有啲乜嘢唔健康嘅早餐可以避免啦。第一类就系含糖嘅谷物啦。医生话，好多人都误以为谷物片系好健康嘅。不过市面上卖嘅呢啲 cereal 好多咧都系加咗大量嘅糖分同埋人造色素，属于高度加工嘅食品嚟噶，只系含有好少嘅天然营养成分。而且好多的营养素亦都是后天人工添加的，所以其实就不是很建议大家日日吃了。第二个类别就是西式早餐很常出现的火腿和烟肉了。火腿和烟肉都同样属于腌制肉类，而腌制肉类钠的含量其实是很高的，而且腌制品亦都经过证实是致癌的物质，间唔中食下都冇乜所谓嘅。不过如果日日食嘅话，可能就真系唔系咁健康啦。医生就提醒大家，若然食咗火腿同烟肉，最好咧都系饮多几杯水，将多余嘅钠质尽快排出体外啦。第三样嘢就系番茄酱啦。番茄酱系超高钠嘅酱料嚟噶，亦都加入咗好多人工添加物嚟到增添口感。如果早餐食炸物再加埋番茄酱咧，就好容易会钠超标噶啦。再加上炸物亦都带嚟咗好多额外嘅热量，分分钟越食越肥，自己都唔觉啊。第四就系中式早餐当中经常会见到嘅油炸鬼。油炸鬼其实真系好多人中意食噶，不过一听就知道佢系高热量嘅油炸物啦，非常之唔健康。所以如果喜欢吃都好，都不可以成日吃的。 至于第五类就是西式早餐小朋友特别喜爱的果汁了。鲜榨果汁都还可以的，不过市面上售卖的果汁很多时候都会额外再加糖分，所以买之前家长们就要好好地检查清楚果汁的分量和标签糖分。而且榨汁的过程其实已经有机会破坏水果的营养素。医生就说，与其喝果汁，不如朝头早帮小朋友切水果粒粒食仲好啦。最后一类就是我自己都几喜欢吃的松饼了。松饼其实含有很高的精致淀粉，很容易造成血糖剧烈波动。如果再加上糖浆、果酱或者牛油呢，就变成了高热量的热量炸弹了。今早分享了六大类别都属于不健康的早餐，当中含有不少都是高糖、高钠和高油脂的选择来的。今日开始真的要小心啲进食，尽量避免经常食呢类食物啦。咁样长此落去，身体才会健康，亦都唔会因为营养超标而令到自己工作效能变差噶嘛。食一份丰富嘅早餐，都系希望自己一日嘅工作可以顺顺利利、精精神神啫。讲到呢度，我林慧都要去食个早餐先啦。我哋都一起选择一份健康的营养早餐，开展新一天啦。 这次的单身旅程，仅有的孤身只影，迎着凄风冷雨看风景，把记忆的酸与甜挤进每一封信件，离愁没有烟，遗留在每咖啡店，明信片末六十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着在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了止，或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情能相拥，仍然藏着暗涌，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情能相拥。怎爱去看风景，花半生追赶太傻，不见得开花结果，还剩了我全情念挂你一个，明信片没落十字，默默尽是已的故事，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又着在定义旧日憾事没心了之，是每件事昨日我未在意，从前从不懂，全情能相拥，仍然藏着暗涌，是我旧日孤傲自封，明白从前不懂，全情能相拥，仍然和你扑空，留下了我一个在痛。 冇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六点二十四分的时间，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要准备整啲雨具啦。最高的气温大概三十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啊吓。咁啊，而家二十九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咁啊低水平嚟噶。喺你身边会唔会有啲朋友咧系可以同你一齐同甘共苦呢？原来喺战国嘅时间啦，咁啊燕昭王继位之后想恢复翻佢嘅国力，咁啊叫为父报仇，于是乎咧佢亦都请教呢啲军师啊，应该点做呢？佢就按照住军师嘅意思，咁起咗一个叫做黄金台，咁啊用意咧就招揽天下嘅贤才。一啲嘅能人异士啊，希望咧可以同佢一齐咧就打江山咁讲。同一时间，佢更加关心嘅咧就系臣民嘅疾苦啊。所谓臣民嘅疾苦，即系因为佢国家就唔系话好鼎盛啦，咁啊未必每一个人咧都系有几餐温饱。同一时间咧，仲想扩张自己国家嘅版图嘅话咧，咁啊的而且确面对住好大嘅难关。于是乎咧，佢咧就把心一横。佢就话到啦，要同佢哋同甘共苦共患难，用咗咧就整整20年嘅时间，先至令到咧佢嘅燕国啊叫做富强起上嚟，咁啊令到佢哋有能力咧去到讨伐齐国，最后更加打胜仗。甘嘅意思咧系指好甜咁样，同甘共苦就比喻咧就系同样一齐咧就享受呢个嘅欢乐，共度患难。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绝对就不是很容易就做得到的一件事情来的。在你身边会不会有人跟你同甘共苦呢？无论在学习定还是在工作上，如果都有人可以跟你一样可以同甘共苦的话，绝对这个人呢你就要掹住他啦，因为他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来的。他可以陪伴着你左右，要跟他多多联络。 话题用光了，然后热情用光了，开始内疚，和你怎么寻求，难找出今后，始终都需要老实放手，越平静所以越难受，并无人犯错更难追究，平淡里形成分手诅咒，任谁也没方法改写挽救，愿我们说话宁愿有对骂，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骂，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完结很可怕。若然热恋过是场祸，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其实我们曾经拥有过，未来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错，没有人说话还是怕说话，害怕说穿了彼此还牵挂，但不足以去同偕到老吗？如果可得知真相，别再眼花。没有人 时间嚟到早上6:29啊，沉默里一首嘅歌曲嚟自张子枫嘅《保持通话》，转头6:30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6: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失去两个主要内阁成员，卫生大臣贾惠德和财相辛伟成宣布辞职。贾惠德在辞职信中说，相信在约翰逊的领导下情况不会改变，对他失去信心。辛伟成说，公众期望政府能够正确、称职和认真地行事，并相信值得为这些标准奋斗，这是他辞职的原因。在两个内阁成员辞职之前，约翰逊为任命涉及性丑闻的资深保守党成员平切出任副首席党鞭道歉。平切上星期因为醉酒性骚扰两个男子引咎辞职。反对党工党党魁司纪贤说，英国需要更换政府，支持提前举行大选。美国芝加哥市郊独立日巡游期间的枪击案，一个留医的伤者不治，令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超过30人受伤。警方说，疑凶在屋顶向人群开了超过70枪，并着着女性服装试图掩盖面部纹身，在事后混入人群，又指他策划了这一宗袭击几个星期。案发在海南帕克市，21岁疑凶克里莫在案发之后几个钟被捕。警方说，疑凶从合法途径买入枪械，他使用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犯案。回来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他在民建联30周年会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在答问会上他会回答议员任何问题。行政署星期一向立法会秘书处发信，提出在答问会上议员可以聚焦讨论7个范畴，例如土地房屋供应、防疫工作等的民生议题。李家超说，行政署只是回应立法会秘书处的查询，有关行政长官会否发言和有没有哪些问题想聚焦讨论。李家超说，非常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港的重要讲话，相关内容值得讨论。他强调其他问题亦都无任欢迎，亦都是立法会议员的权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Barbie 林慧，每日都会为自己准备一份丰富的早餐，应付全日的工作。无论早餐是什么款式，我都会听住晨光第一线。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回歸了25年，我希望見到未來的香港更加繁榮穩定。 鍾兆濤、陳國邦、湯寶如、梁佩儀、馮浩洋、蔡仲詩主演《空間魔術師》。 Hello， 我是 Jason 蔡仲詩，希望香港的年輕人可以多些去大灣區做一些交流，無論是工作方面、學習方面，我希望整個大灣區可以這樣團結。砥礪奮進25載，攜手再上新征程。 出發2022，逢星期六晚上9點，港台電視31。 我是葉柏強醫生，接種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後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過1億個兒童接種了疫苗，我們亦全力為3歲到11歲的小朋友安排打針。香港兩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藥物敏感，接種後都沒有發生過嚴重反應。保護你的小朋友，盡快帶他們去打針吧。 我是小學生，我都要打針。 人嚟，大刑伺候。 皇上，请慢，民女提刑，愿代父受罚。 究竟提刑点样说服汉文帝为父亲淳于意求情减刑？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逢星期三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哋创作的广播剧。今个星期就有马里湾学校演绎提刑救父。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其实有冇担心过嘅就喺网络世界上面咧，密码会俾人哋盗用咗啊，甚至乎有啲网络欺凌啊。 有啊，有一次有个朋友，咁佢就俾佢另外一个朋友网络欺凌咁样，就揾咗一班人去闹我个朋友。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啦，朝早6:37啦，咁啊听完新闻简报翻嚟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候啦，咁啊白元浩都继续咧喺呢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电话咧，咁啊已经打咗咧就系翻紧嚟嘅 Kitty 啦。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哇！呢几日啲天气咧都系唔稳定啊，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 好啊，咁啊，等我同大家睇下咧，我呢一边啊，咁啊，今日几好、啊嗯，有啲光线、啊，太阳都有啲啦。你话好晒好靓又唔系，咁但系起码即系唔系乌云啊，唔系落雨啊咁啦。而家都冇雨嘅，我呢一边。 嗯，咁啊算好、啊，即系之后。起码开个靓头，唔使朝头早已经湿晒啊！ 系啊，所以都即刻打开个窗闻下啲新鲜空气先，系啦、啊嗯。因为早几日譬如落好大雨咧，啲窗都闩到冚晒啦。 系啊，而家咧有阵时落大雨咧，其实我自己都会嘅。有阵时咧出门口都会情愿着住对拖鞋，跟住去到啲地方先至再换翻对鞋、嗯，因为真系好容易湿晒咁，搞到自己舐咁吃，即系鞋啊，噏一日咁惨啊！ 嗯，不過今日咧都睇上去就多雲同埋多霧嘅，咁啊，我行到出去啊，感覺有少少好似俾啲濕氣同埋少少翳焗咧，係包圍住咁樣樣咯。 嗯，咁啊都係嘅，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如果天氣多啲變化嘅話咧，就好似體會得到我哋人生一樣，嚇、啊、又有晴又有雨。几咁诗情画意咧？你谂下做人吓， 唔系应该咁讲。正所谓也无风雨也无晴，就即系咧， 冇俾所有天氣所影響，心情一樣咁好，就好似我哋成日話，無論股市係點都影響唔到你，就無論天氣係點都影響唔到你，都係開心嘅咁樣就好啦。 好似阿 Dicky 所講咁樣， 係啊，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聽一下 Dicky 嘅金句啦，星期四、星期五嘅時候。好啦，你都快啲翻嚟啦，一轉頭一齊再做節目啦，拜拜。 再見，再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 Kitty， 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緊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晨光百科揭得多呢真是好事嚟的。好似昨日的时候啦。即是钟哥突然之间讲起一些有关散热的。哇好彩晨光百科在这里。顶得住顶得住。昨日呢 ,Barbie 都在晨光百科那里讲开呢就刷牙啦。结果呢我就在百科全书里面找到呢就是一些关于牙刷的历史。牙刷的好 partner 是哪个啊就是牙膏啦。牙膏咧喺我自己嘅记忆入边啦，叫第一代嘅牙膏牙刷咧，系唔知系都唔记得咗系世界边一度啊，就话到佢攞啲树叶咧，有香气嘅树叶，就喺牙齿嗰度捽啊捽啊捽啊，然后咧就嚼下嚼下嚼下咁啊，亦都系成为咗初期嘅，好似类似香口胶嘅一种物体，嚼下嚼下啲叶之后咧，跟住就又滤翻佢出嚟啦，咁啊就可以清洁到我哋嘅牙齿啦。咁当然你话效用咁，梗系冇而家嗰啲。牙膏咯，咁好啊！而家啲牙膏真系精製出嚟嘅，唔系用隔水蒸嗰个蒸，真系系好努力咁去研製出嚟嘅。好啦，但系讲到真正嘅牙膏嘅历史咧，就唔系断古嘅。大部分人都会相信咧，其实公元前五千年啊，埃及人已经开始咧就用膏状嘅物体咧就清洁牙齿，即系同我所认知原来攞啲树叶嚼下嚼下咧，有好大分别。话到埃及人咧，佢哋开始使用啲膏状物件去到清洁佢哋嘅牙齿，已经公元五千年之前啦，远早于咧就系牙刷嘅发明啊！古希腊人同埋罗马人咧，原来亦都有用到咧就系牙膏嘅历史噶，而中国人同埋印度人咧就喺公元前大概五百年左右先至开始咧就系利用呢啲嘅牙膏噶。好啦，讲到古代嘅牙膏，同样咧就系可以解决今日我哋面对部分嘅关于牙齿嘅问题。例如咧，牙膏嘅作用最主要咧，除咗就系清洁牙齿之外，就系保持口腔嘅卫生同埋个味道啦。不过咧，如果讲到牙齿健康，咁啊当然啦，以前嘅牙膏都已经咧就系针对保持牙齿同埋牙龈嘅清洁。美白牙齿以及咧就系清新嘅口气，即系我头先所讲嘅几个重点啦，似乎佢哋都兼顾到。不过咧有一个意外嘅咧就系原来佢哋以前都有谂过咧就系美白牙齿嘅，因为喺我印象当中咧，即系古旧嘅人类古旧嘅智人啦，其实佢哋嘅牙齿咧都系偏黄啦，以及咧就系好唔齐整嘅，唔似得我哋而家譬如又有箍牙啦，可以整翻好啲牙齿。好啦，不如讲翻牙膏咯。古代嘅牙膏啊，古老牙膏咧个成分就同而家即系肯定系天渊之别噶啦。其中咧，佢哋亦都会包括咧就用牛蹄子灰粉末啊，咁啊以及咧就系烧焦嘅鸡蛋壳，并且咧就以浮石去到油合。所谓嘅浮石咧，据我所知啊，有机会咧都系一啲同。火山灰或者用火山石有机会的成分差不多的成分去到就用加上刚才所提过的公牛蹄子灰粉末和烧焦了的蛋壳捞啊捞搞啊搞去到制成了一些膏状的物体。希腊人和罗马人就喜欢呢就是磨的程度呢就磨到很犀利的。咁有一个磨度较高的牙膏。佢哋嘅成分亦都包括咗呢就是压碎咗嘅骨头同埋一啲嘅蚝嘅壳啊。 咁啊，唔怪之到磨咧，就一定磨得好啦。蚝壳如果就咁当普通磨蚀度嘅话，再踩喺牙齿上边啊，或者再用佢哋嘅牙刷度擦咧，有机会整伤我哋嘅牙齿嘅。所以一定咧要磨得非常之厉害。罗马人咧就喺牙膏入边加入更加多嘅味道，改善咧就一啲口臭嘅问题噶。阿炭同埋树皮粉末同样都系当中嘅材料嚟嘅。另外，至于我哋中国人多年以嚟亦都会喺牙膏入边加入不同嘅材质，例如咧，好嘢，人参、草本薄荷同埋盐。牙膏嘅现代发展大概咧就喺1800年代，咁早期嘅牙膏原来含有啲肥皂嘅成分喺度噶。啊，过咗50年之后，1850年代更加加入咧就石灰石嘅。睇翻啦，1800年代嘅英国牙膏采用咗咧就系槟榔。1860年代出版嘅一本咧，即系叫做《家居百科全书》入边啊，哇，都成百几年前，原来都有一啲百科全书啊，谈及一款咧就利用木炭制成嘅手工牙膏。好啦。牙膏其实咧好多咧都系粉状嘅，虽然叫做牙膏，但好多都系粉状噶。咁去到咧就系1850年代嘅时间啦，有啲咧就叫做罐装嘅牙膏面世，即系感觉上就好似罐头咁样嘅，开咗佢，跟住咧就有啲膏喺度，就唔会似得而家大部分都系挤出嚟嘅。咁有啲品牌咧，原来都喺1873年啊开始大量生产一啲罐装嘅牙膏，并且咧就用以前嘅一种初型嘅成分，就推广推出佢哋嘅牙膏，就去到今日成为咗呢支装嘅牙膏。好啦，上世纪嘅1945年之前啊，牙膏都话咗一直咧都含有一啲叫做肥皂嘅成分啦。之后咧，肥皂咧就由其他嘅成分去到代替啦。令到咧膏状嘅物件啊，膏状嘅物啊，更加咧就柔滑，因为啲肥皂成分其实希望佢更加滑啦。而家就用咗其他嘅成分咧，去到代替咗呢一种嘅肥皂，咁啊令到可以更加滑啦，或者咧就系变成乳剂。咁啊，去到今时今日咧，牙膏啊，亦都咧有一种清爽啦、滑溜嘅感觉。20世纪半后期嘅时间啦，叫做现代牙膏亦都正式面世啦。咁可以帮助咧就系防治以及咧就治疗一啲有关于牙齿嘅疾病，甚至乎一啲敏感嘅牙齿咧都可以处理得几好噶。例如有啲唔同嘅牌子都可能生产一啲咧就系关于譬如你饮冻嘢会冻啊，会牙痛；食柠檬啊会牙酸嘅感觉。慢慢咧牙齿都有一啲嘅药用嘅作用，而且防止蛀牙嘅牙膏啊，更加咧就喺上世纪1914年咧就面世。今时今日嘅牙膏啦，咁当然通常都会用一啲叫做氟化物啊、调味剂啊、甜味剂啊，令到牙膏咧就更加舒服。刷完牙之后咧，就更加有一种清爽嘅感觉。更加除咗系一啲药用嘅牙膏之外啦，亦都可以话咧就系分咗一啲成人版嘅牙膏，即系成年人用嘅，又或者咧就一啲小童用嘅牙膏啦。小童用嘅牙膏可能入边咧含有更加多嘅甜剂，以及咧就系唔同嘅一啲生果嘅味道，咁啊令到咧小朋友喺利用牙膏嘅时候啦，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选择，以及咧就令到佢哋喜欢刷牙。喜欢刷牙咧，对于小朋友嗰个嘅牙齿健康状态嚟讲咧，就起咗个非常之重要嘅作用嚟嘅。咁所以咧，牙膏嘅历史我哋知道咗之后，今日朝头早当你刷牙准备翻工，个人系咪特别醒神好多呢？ 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答应我不可失救。 Uncertainty is burning me up mentally， 要等到几时？一日别折磨， but we ain't scared anymore， 静下心中 when lives can be restored。 Bad news is all that we hear， like that kid drained you in tears， knowing that the same time next year his friend his house ain't gonna be here。 Got me thinking what am I dogs next， are there any other处理方式？就会 forfeit。 如何能够捉紧不放手？如何能够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过。 shining from our surrounding. Prepare to fight, we just keep on surviving. Do what is right, 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Have the respect for our daily suffering. Cause you're no can't put a hold on this marathon. Stay strong, grit a teeth, 挡着曙光。就算生活变到几繁忙的放松。Being time for time to forgive up, you're not alone. 如何难都捉紧不放手，如何难都等待尽头。世界纵使跌进缺口，再痛也不。 One Promise 的歌曲 I Will Be Fine。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出面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早上的时间，今天早上我们的职场 KOL 系列都会有专家跟我们讲一下减下压的一些重点。疲劳很重要的，怎样消除疲劳也是关键。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我哋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揾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圆圆上到嚟嘅，早晨啊！ 早晨啊！各位早晨， 今日有啲乜嘢带俾我哋？又 讲紧攰啊！ 攰，我攰啊！ 你 攰会令到我哋压力大嘅咩？ 你压力大就攰咯。 哦，系喎、 啊。你攰又唔一定压力大。 又俾你讲得通。 但系你压力大之前，即系好多时书本啊，或者即系我过往都有讲过啦。其实你压力一大咧，无论你个心理或者生理咧，都会承受住一啲嘅负担啊。咁所以点解会有一个攰嘅一个叫做结果？行为结果出嚟嘅啫。系啦、咁但系。是咪即系我哋都市人呢，我諗覺得攰都幾常 的。日日啦。 即系我都成日嗌攰嘅。 係啦係啦。咁你咪精神健康急救导师啦，係咪？咁连你都嗌攰嘅时候，咁香港人个压力都大。咁有啲咩办法可以消除下呢个攰，同埋攰又会引申咗啲乜嘢嘅问题呢？ 我想讲个攰呢，首先即系我第一个都想提醒大家呢，就是一个察觉啊。攰本身唔係一件即係正常嘅生理反應嚟㗎、例如頭先同小白傾開偈啦，佢都了解我近排成日做運動，其實不嬲都有做運動嘅。咁、近期咧都多咗一啲嘅訓練啦、做運動啦，甚至乎我話好明顯，我去舉鐵啊，去做一啲訓練嘅時候咧，那個生理反應你會攰係正常㗎。 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咁呢、這個。又有冇問題呢？因為咧喺睇到一啲嘅文獻啊，講緊有一個 terms 啊，有個症狀咧，有個狀況咧就叫做慢性疲勞症候群啊。 哇！慢性疲勞症候群。 所以我頭先話第一個最重要咧係你要察覺啦，同埋即係你要識得分辨到底我係嗰啲正常攰啊，定係需要。即係嗰、那個，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身體。 哦，咁啊，應該係七百萬人都攰喎，而家香港。 攰係。因為香港 個個都攰，都個個翻工都 忙噶嘛。老實講，即係香港嗰啲指標都已經即係有數據知道，我哋工時係長噶啦。 係咯，咁所以咪 即係比起即係東南亞裏邊都數一數二噶啦。 係啊， 尤其是你睇下嗰啲前線我哋嘅 保 安員啊， 後勤嗰啲都好攰嘅。 保安員一間都12小時啦，八至十二個鐘啦，一日24小時，如果你係做緊18小時咁，攰係咪屬於正常咧？ 即係你個身體都話俾你聽攰啦， 唔會唔攰啦。 係啦，咁但係咧，去呢度咧就有啲嘅研究人員啦，就講緊都要識得分辨嘅。頭先講話，如果係一啲正常我哋。因為運動啊，因為一啲嘅事情令到你攰，而唔會影響你嘅生活嘅咧，咁呢個係屬於正常啦，係咪 ？OK。 咁同埋咧，即係點樣為之一個慢性嘅疲勞症候群咧？唔係因為你病而覺得攰，因為有陣時咧，即係會有啲狀況係因為你身體一啲嘅病啊，例如一啲心肺嘅病啦，一啲嘅慢性疾病啦，可能即係一啲關節炎啊，同埋或者有 cancer 咁樣啦，某程度上咧，之前都有講過某一啲嘅情緒病咧，都會令到你個人咧覺得好冇精神，尤其是譬如抑鬱啊、焦慮啊咁樣咧，都會有一啲咁樣嘅狀即係症狀咧，就會令你覺得好冇精神，提唔起劲，好攰。 嗰一只咧就系、 是，即系呢啲除外， 即 系呢啲系正常，即系 正常攰嘅。 系啦，真系会有一个病征会有攰嘅。咁、但系如果排除咗，我冇、真系冇呢啲喺病理上边发现诊断咗系病、我又冇乜做运动、就翻到屋企咧就黐住个 sofa 噶咯。咁呢个咧就要留意咯。咁咧同埋咧有一个时间嘅。平常如果講攰嘅話，我而家我即刻諗翻啊，我識得話攰，究竟維持咗幾耐咧？可能我其實我早期去完旅行啦， 長期嗌攰，但係香港人都 咁。但係而家講緊一個慢性嘅疲勞症候群咧，可能佢會維持一段時間嘅。你又估下，維持幾耐，我哋先至會覺得，咦？可能你真係有呢個症狀喎。 一個月 嚇，你有冇試過？ 长期喎都系， 我而家即系啦，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你哋有听啊？即系你谂下，哦，我有冇即系谂下？我其实嗌攰嗌咗几耐咧？咁样，原来咧一啲文献佢 成日唔觉意无端端瞓着咗，咁都系攰啊！ 嗰、那个身体系啦，直情喂，有人话秒睡系唔得噶嘛，即系都唔 OK 噶嘛， 系啊，我有时会秒睡添啊。 咁咧原来佢讲紧，如果你呢啲情况系维持半年，或以上，咁你就要留意啦。喂，其實咧焦慮症都係嘅喎，焦慮症咧，如果你有啲 symptoms 維持半年咧，可能你都不自覺嘅，可能係一啲身體嘅症狀咁樣啦。不過呢個咧主要係講緊你好似完全復原唔到啊。係啊，復原唔到即係話，即係你瞓極，成日都聽到好多人講啊，都市人瞓極，好似想瞓翻放假，瞓翻平日，唔夠瞓嗰啲。 又或者係越瞓越攰。 係啦，我都覺嘅，越瞓越攰如果你瞓咗十二个钟我起身咧，个人系呕噶。 瞓得太多啦，嗰啲时候瞓得太多，令到个人唔清醒咧，嗰种攰咧，其实系因为唔清醒，容易令人哋咧就混淆。我自己会觉得，所以有阵时咧，即系啲专家就话喺你正确，譬如你平时系七点钟起身嘅，当你放假嘅时候，可能系八点钟起身或者七点半起身，差唔多时间起身，然后做一啲咧同平时唔同嘅事情。你平時就翻工翻落啦，當你放假嘅時候，可能你七點半起身，你咧就走咗去好特別咁樣去去下低耍太極，又或者係跑下步，咁同你平時唔同咧，你個人咧就會感覺得到嗰一日咧係放假， 好正啊， 係啦，個壓力就可以消除啦。 所以咧，我有朋友問我點解你放假都咁早起身，其實我冇得選擇噶，我身體自己咧。即是七點幾起身就七點幾自己彈起身嘅。不過咧，即係呢度咧都想點解會提出嚟咧？就係話如果真係因為病症而引致嘅一啲即係疲倦咧，其實可以對症下藥。不過咧呢一個咧，即係一個慢性疲勞症候群咧，即係講緊之前咪成日講話啲人咩過勞病咁樣嘅。咁我諗呢個即係你要留意，如果即係你有呢啲情況出現啦，咁我講翻咧，佢其實有八樣嘢咧，我哋需要留意嘅。第一咧就係你個短期記憶同埋集中力會唔會下降啊？即是話你我都成日讲噶，有阵时我太攰，我都做唔到，就系、是、你对住一啲文件啊字咧，你睇唔到，记唔到，你好用力都记唔到，咁可能就系因为有啲状况出现啦。第二咧就系、是、你个喉咙会唔会即系、就是、会有啲唔舒服啊？喉咙痛啦，系啦，一啲嘅颈同埋腋下嘅淋巴会有啲即系痛啦，呢啲都有阵时听到嘅，即系攰啊咁，肌肉酸痛啦，系啦。咁第五咧就系、是、会唔会有一啲嘅？关节的痛啊，但你又找不到原因的、就是关节不舒服啦，你会呢、就是、有不同程度的头痛、是一些跟平时不同，突然间可能偏头痛或者、就是、会有些不同的，跟着就会有睡完都不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唔好意思啊，迟咗开啊，咁啊要即系一个人打电话，咁啊比较忙少少。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早上嚟嘅，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咁啊，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环节入边咧，朝头早啊都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今日朝头早交通情况啊，交俾你同我哋讲讲咯。 好啊，未讲交通情况之前咧，都想讲下你啊。你讲得啱啊，朝头早你好忙啊，不过好彩你忙中冇错。 哎 朝早都系咧 touch 啦， 今朝都唔好噶啦，要听众等耐咗。 少少啫，佢哋原谅原谅嘅。 系嘛，有阵时一个人咧打电话揿掣嘅时候咧，哎，我耐唔耐都会有噶，即系揿错掣啊。 系啊，好惊呢样嘢，所以做广播咧好惊出错咯，睇到你七手八脚咁都几辛苦嘅。 我都试过有甩碌噶，例如朝头早咧打电话，有阵时会打俾阿 Kitty 啊、Barry 佢哋嘅时候咧，其实我有试过打错电话嘅， 系 唔觉意嘈醒咗。 我咁好少 一位市民， 喂边位？ 对唔住，我打错电话， 咁佢哋都值得原谅啊！我相信， 因为佢哋会觉得奇怪，点解晨早流流有古灵精怪电话打俾佢哋？ 我谂呢个情况甚少，我坐喺度好似未发现过有咁情况。你讲咗好多年前啦，系嘛？唔系喎，近排喎。 对唔住啊，对唔住啊， 原谅原谅。咁我讲翻交通先啦。咁啊嗱，今朝早咧就收到个爆水管啦，就喺朝头早6:00几嗰阵时啊，喺铜锣湾嘅嘉路连山道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咁需要全线封闭来回方向。咁呢一个爆水管嘅封路可能稍后会影响铜锣湾一带啊，咁揸车朋友真系要留意啦。咁我再讲一次位置啦，就系嘉路连山道喺铜锣湾嘅，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来回方向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好啦，咁讲翻隧道啦，而家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啦。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 今朝算系咁咯。 系啊，暂时啊，系希望系咁啦。 系啦，唔错啊。咁你见到譬如过海嘅位置嗰啲 车龙， 系咯，又唔系话特别犀利，所以我觉得今朝都系啊，都接受到。可能天气又唔系话太差啦。 冇错，你接受到。但我想问你，小白有一样嘢咧，如果你系市民啦，当你咧想坐过海的士嘅时候咧，个的士司机拒载，你会点样咧？ 吓？可以拒載嘅咩？呢個年代 可以，梗係可以啦。 除非我嗰、那個佢嗰個位咧係寫到明係唔係過海嘅，咁我隔離嗰條龍又寫住過海的士嘅。咁佢梗係可以同我講你個隔離牌啦，咁樣係啦。咁呢個時候咁梗係我自己錯啦。咁明明條隊喺隔離，我排錯隊。咁但係如果就咁截一架的士嘅時候，佢可以同我講話佢唔過海或者唔去咩個地方？ 可以有啲即係好多情況發生㗎，你知唔知？因為我睇到網上嘅嗰啲留言咧，其實依一單個案咧就早前嘅，就唔係近排，比較仲更加早㗎啦。喺中環啦，就有一位人士咧就截的士過海嗰時咧，因為個的士司機咧就唔肯啊，跟住咧佢就同個的士司機發生爭執啦，踢个的士，踢部的士，咁自然两个人咧就有拗叫啊，打交，咁跟住最后咧都搞到要有刑事嘅责任啊，两位都有啦，咁呢个都系唔好嘅。咁另外咧，我记得你记唔记？我记得，唔知你记唔记得？我讲嘢太快，成日觉得似我性格啊。早前咧都哇呢条片疯传啦，话个的士司机咧反锁个乘客15分钟嘛，熄埋匙，因为佢唔肯过海嘛。 哦， 呢个系早前噶啦，我相信都系疯传啦，大家记得。咁其实咧咁样睇咧，我自己觉得吓，同埋咧啲的士行业嘅行家咧都系咁样睇。其实咧，点解有啲人咧佢哋唔肯过海啊？有啲的士司机好怕咧，原因佢哋真系好唔熟嘅港岛区或者系九龙区嘅道路。 樣嘢咧，我都要撐翻啲司機大哥， 因為怕過海咧會俾人哋抄牌啦，亦都有人咧好驚塞車花時間咧，到時交唔到嘅 order， 因為接車咧， 因為我兩個原因都，因為我都係有駕駛人士，你要我過海就我九龍要我過香港島咧，其實我唔係好情願嘅， 冇錯， 因為第一我覺得隧道費貴啦，咁你當我度宿都好啦咁樣，因為我覺得搭交通工具咧係更加方便嘅，如果我過海，另外一樣嘢咧就過到過去之後咧。人生路不熟，唔係我唔熟嗰度啲路，係我唔熟嗰度啲車路。 係啊， 即係邊個路口轉左轉右啊？咁有陣時我就情願，如果我容易搞錯嘅，咁我都擔心我會唔會唔覺意嗨親人哋啊？咁，我不如即係自己就唔好過去啦。咁即係人生路不熟，我又驚抄牌。 去到一個地方，我又要找停車場，我又不熟路啦，即係我唔熟個停車場啦，咁就費事啦。咁所以我都明白有陣時啲的士大哥咧，即係你唔熟嗰邊嘅，你就唔係好想過去嘅原因咯。 係啊，所以大家包容下。你而家講嘅嘢咧，同我老公講嘢一樣，佢又係我叫出去過去，佢話：我唔過，我唔熟，我好驚啊，咁啊，唔肯過。係 啊，同埋 自己搭港鐵。 同埋過到過去咧 ，GPS 咧唔係好準嘅。 哦。 因為個 GPS 未必跟到香港咁狹窄嘅嗰啲街道啊，即係我哋有陣時啲街道好短，就已經第二個路口嘛。佢追得我哋嚟嘅時候，我哋都過咗個燈位啦，咁又要再兜過個圈咁，其實係麻煩嘅。同埋因為個 GPS 咧都受到幾多高樓大廈嘅，因為港島好多高樓大廈，受到高樓大廈嘅影響啦。咁有陣時的而且確會需要計算運算嘅時間會多咗。 嗯，冇錯。咁頭先我就講啲唔好嘅嘢，就講翻啲好嘅嘢， 好 人好事啊。 係， 就係因為咧其實咧好多的士司機又頭先你講原因唔敢過海啦，可能係其中之一啦。咁但係咧有一位的士司機咧就分享咗呢個就比較近期嘅。近呢幾個禮拜啦，咁就分享咗咧，其實咧佢就排喺的士站嘅，但係佢咧就排喺第三架，咁啊見到個乘客咧，第一架、第二架都唔載佢，咁佢就排喺第三架，咁啊乘客梗係上第三架啦，咁啊佢個的士司機話梗係同佢過海啦，跟住咧佢非常之好彩啊，個女乘客覺得佢真係好好，因為前面兩架唔肯載佢啊嘛，咁其實個車費咧就120蚊嘅啫，但係對方咧竟然俾咗500蚊佢啊，哇俾多四倍啊，簡直受寵若驚啊的士司機， 真係好人好事喎呢個， 係啊，依一個係個的士司機自己擺上去， 哎呀，如果我係前面嗰兩個的士司機，我啊真係生笨啊， 哇俾多咗幾多，俾多四倍車資，佢本來120蚊嘅啫，咁所以呢啲係好人好事咯。咁即係其實咧，有時啲係大家互相體諒啦。佢唔載你嘅，亦都有佢原因。你唔好踢架的士，唔好同佢拗撬啦，係咪先？ 可能你載佢嘅時候，佢唔單止俾四倍嘅價錢你咧。 係啦，可能雙方都有， 可能有隻金牛喎、 啊。咁你係咪好人好事啊？依個開心嘢啦。但你話因為佢載而係有呢一個刑事嘅責任就唔好啦。嗱，聽住啊，根據呢個道路交通咧嘅法例咧，的士司機拒載或者係揀客咧，唔按呢一個嘅咪標收費咧。都是属于违法的，最高刑罚是罚款10,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哦、 有刑罚的。 是啊，大家记住啊。 不过其实我们今朝这样讲，我都是想大家互谅互让，他不过海有他的原因，那就坐底价，没需要大家去带动这个肝火，是不 是？是，那可以问一下那个选择性的、大家如果都仍然坚持的，那司机也都要履行个法律的责任的。 没错，所以尽量啦。其实 当然有些人说啊，你揸得的士梗系熟晒港九新界你先好揸啦，有些人会这样讲的。系咪先？ 咁因為佢哋考咗個牌嘛。 係啦，咁但係有時啲係有例外噶嘛， 係嘛？ 總之大家係開開心心互諒互讓啦，分分鐘會哇有筍嘢喎。 係啊， 冇錯。 如果呢啲筍嘢多啲發生咁就好啦。 冇錯，大家開心喎。 梗係啦， 冇錯。 好啊，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出邊嘅天氣筍唔筍先？早晨，阿歐。 喂，早晨啊，小伯。喂，今日嘅天气咧几好啊吓，咁比过往嗰两日好啊，就算好好噶啦。点解咧？因为望深啲嘅天空咧，都见到有个蓝天带喺度嘅，太阳亦都出嚟啦。冇早嗰两日咧，咁样叫做乌云盖顶啊，或者咧叫做阴天咁样啦。咁个人都精神啲噶，好老实讲，即系如果你日日都落住雨阴阴天咧，个人好似冇乜精神啊，想瞓咁样。咁啊，有少少阳光。那個天色又叫明亮一啲咧，咁就令到大家都叫精神啲。始終嚟到一個禮拜嘅禮拜三啦，係咪？ 係啊， 你如果要再望到假期，都有一段比較遙。 禮拜三咪最昏昏欲睡嘅，所以其實如果你問我，我覺得 Blue Monday 咧都未必啱啊。即係 Monday 嘅話，留翻個 Green 俾佢啦。如果禮拜三嘅話，Blue 咧就應該係擺喺禮拜三。 是啊，个 Wednesday 啊，咁可能真係真係要咕咕地。咁不过唔紧要啊，听实神光第一线呢，我哋我啦、小白啦、钟哥啦、Kitty 啦、Barbie 啦，有啲正能量呢陪住大家。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啦。 好，唔该晒阿欧。咁出面嘅天气系点样呢？咁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咁周末期间天气炎热，咁但系局部地区都有骤雨嘅，即系时雨咁啊时晴咁嘅天气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所以空气好嘅。朝早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啲专家，晨光大学入边今日朝早同你讲下中医。 晨光大学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最近咧我自己都周不时有两声咳啊，搞到咧疫情期间咧自己都惊惊地，自己会唔会中咗招噶？ 系啊，好多病人都系咁讲啊，话哎呀啲咳啊咁啊，我快测咗，快测咗 OK 先过嚟啊咁样啦，大家都好谨慎，因为而家好似疫情又再有少少反复啦。咁其实咧，我哋如果咧嗰、那个咳嗽咧，我哋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咧可以改善同埋舒缓嘅，所以其实大家有啲咳咧就唔使惊嘅。 嗯，但系咧，其实而家嚟到呢个时候咧，又唔系一啲气管敏感嘅时候啊，亦都唔系话好冻嘅天气会引致到个气管有问题去咳。咁到底啲咳应该点样去分嘢咧？同埋系啲咳系点样形成嘅咧？ 嗱，其实咧冇错，而家好似啲天气又唔系好冻啦，咁好似理论上就唔会啲咩敏感嘅情况啦。咁但系正正咧就系相反嘅，因为而家天气比较热啊，就算之前可能系打风，打风咧我哋闩咗窗咧，啲人都会觉得哎呀好似好焗，所以会开冷气。所以好多时我哋咧就接触冷气比较多咧，其实真系冻亲嘅。咁譬如有时咧喉咙痕啊、咳两声啊咁样，呢一啲咧都系一啲敏感嘅症状嚟嘅。咁而呢啲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咧，都系有寒啦同埋有风啦。咁所以咧，如果喺呢个角度咧，呢、這个情况去处理咧，就要去风去寒嘅。咁就当然啦。我哋点样去分呢？我而家系感冒紧啦，定系话我真系呢啲敏感嘅咳咧咁样？咁其实咧，通常一啲敏感嘅咳咧都有啲先兆嘅，譬如头先讲，突然间间唔中，属于冻空气、喉痕、咳两声咁样，唔系好严重嘅，因为里面得一两次啊咁样嘅话咧，又或者少少固定嘅时间，早晚比较常见啦，因为朝头早起身啦，可能打咗黑黐啊、咳两声啊咁样咧。咁日頭又唔會話有好咳嘅咁樣啦，呢、這個通常都係一個敏感嘅情況。咁我要點樣呢？我哋要留意一下咧，注意下自己咧會唔會咧嗰、那個夏天衫咧個領太低啊？咁所以咧好容易咧感受到一啲凍嘅空氣啦。咁我哋呢啲位置就要遮一遮，或者女士容易啲啦，可以用啲絲巾去遮一遮嗰個喉嚨嗰啲位置啦。咁啊，亦都可以咧飲一啲嘅薑茶啦，或者陳皮啊、普洱茶之類，去温翻咧，即係暖翻咧嗰個氣管啊。咁等佢哋唔好咁凍喎。咁如果咧真係有啲人話，哎呀，我浸瞓停瞓咧就會咳兩聲噶啦，總係會咁嘅話咧，你都可以考慮一下留意翻嗰個冷氣機嗰個風向啦。同埋咧，頭先我講啦，遮住佢啦，或者係熱敷一啲氣管啊，或者腹部嗰個位置，令到成個人咧係比較暖咧，唔好咁受到呢一個寒邪咧，咁我哋咧就咳得都會有啲舒緩咧同埋改善噶。 嗯，咁如果真係久久都未能夠改善嘅話咧，係咪都需要去求醫咧？ 嗱，我哋咧中醫角度講咧，久病就會傷氣噶啦。咁如果我哋病得好耐嘅話咧，咁就證明到咧，我哋咧嗰個脾胃咧係比較弱啦，氣唔夠啦。另外咧，我哋呼吸一定系同个肺有关嘅，所以都会肺气虚，肺气系不足噶。咁所以呢个时间咧，我哋就一定要咧，即系揾下医师去帮下手啦。咁而中医咧，一般我就会喺嗰个药物里面咧，会有啲补脾胃啊、补肺嗰个作用喺当中嘅。咁而除咗呢样嘢之外咧，我哋都要咧锻炼翻个身体嘅，即系唔系就靠食药咩都唔理嘅。同埋咧，我哋要晒多啲太阳，因为咧。阳气咧，我哋令到自己出汗。当我哋出汗嘅时候，就啲汗啦、风啊，唔要嘅嘢可以排走。尤其是而家咧天气咧，比较热咧，好多人都忍唔住食冻嘢啊、雪糕啊呢一啲，特别寒、特别湿噶。咁肠胃容易有问题啦，容易肚屙啊、腹泻、便秘啊咁样啦、肚痛啦，又或者咧真系咧容易系冻亲啊、肠胃炎感亲啊、流鼻水啊呢啲嘢噶。咁所以生下冻嘢，我哋真系要小心避免吓。好多时咧，大家忍唔住啊。夏天就會食咗呢一啲咧，咁令個身體嘅脾胃弱嘅時候咧，就容易咧敏感咳啊，甚至乎真係病咗嘅咳嗽噶啦。 嗯 ，Terry 啊，其實有冇話咧有啲咩類型嘅人啊，譬如話男性、女性，定還是係唔同年紀嘅人咧，都有分別嘅咧？對於呢啲咳嘅症狀，會唔會有啲人咧其實係點樣食生冷嘢咧都冇事，又或者有啲人咧係食少少就可能會好大件事嘅咧？ 啊，這個問得好好、啊、我哋就講下我哋身體能唔能夠處理啦。如果譬如我身體好強壯嘅話，我脾胃好強壯、啊，咁我食嗰啲生冷嘢，我身體能夠處理到，將啲寒氣排出，通過大便、小便出汗，咁樣將一啲唔要嘅排清咧，咁咧我哋就唔會病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人，寒氣已經積咗好多啦，即係身體入面好寒啦、啊，脾胃又比較弱啊，或者肺都比較弱嘅時間咧，食咗少少凍嘢，身體。即系可能一啖雪糕，佢都已经处理唔到嘅话，就会即刻病咯。咁所以我哋病唔病就好在于咧，我哋身体能唔能够将啲唔要嘢排清。咁既然系咁咧，我哋嗰个处理方法咧，就系、是、一定要咧路路畅通啦。无论系大便、小便、 同埋出汗啦，呢三大咧排垃圾嘅途徑咧，我哋就一定要順暢，同埋咧，尤其夏天咧，正正係出汗啦、排垃圾所謂排毒嘅時機嚟嘅，所以我哋要好好把握。有陽光嘅話，就要出去曬一曬，當然唔好即係中暑啦。咁我哋有足夠嘅水分啦，因為咧，我哋冇水嘅話，我點出汗？點樣去大便小便呢？咁所以呢，水嚟講呢，我都不嬲強調呢，最少有2公升嘅水呢，我哋先身體呢能夠足夠將啲唔要嘅嘢排清㗎。 嗯，咁如果係咁嘅話呢，係咪真係 keep 住呢日常呢不停咁樣飲清水就 OK 呢？定還是其實都可以喺其他途徑嗰度呢攝取多一啲水分㗎呢？ 嗱，我哋水分咧清水都可以嘅，但系记住一定系暖水咯。室温水咧，其实对于我哋身体嚟讲咧，都系比较寒噶啦。咁如果你话诶、我饮其他嘢，果汁啊、咖啡、奶茶嗰啲得唔得咧？嗱，对唔住，就唔系好得嘅，因为咧。因为咖啡、奶茶呢啲咧，佢系比较有埋其他嘅成分喺当中啊，佢唔系纯水啊，咁所以咧，其实咧，佢入到身体入边咧都系好结噶，即系好结嘅嘢嚟嘅。咁所以我哋譬如饮一杯咖啡咧，你可以当要饮翻两杯水嚟补充翻噶。咁所以咧，我哋话汤啊，或者系一啲咖啡、奶茶，尤其是一啲人工制嘅饮品咧，咁啊更加要避免同埋减少。 即系嗰啲坊间嘅手摇饮品，尤其是有冰啦，又多糖啦，跟住可能有多添加剂嘅时候咧，就真系要避一避啦。 系啊，因为身体入咗呢啲嘢之后咧，个脾胃啊要多一啲 energy 啦，个能量咧去处理呢啲垃圾或者人工添加嘅嘢啊。咁所以我哋脾胃已经弱噶咯，你仲要加重佢负担咧，咁咧就佢容易食滞啦，又或者整唔顺咪即刻屙啊、肚痛啊、唔舒服咯。 嗯，咁所以咧，真系食嘢方面咧，祸从口入啊！今朝听阿 Cherry 讲，原来咧食冻嘢啊、生冷嘢啊，或者系饮冻嘅饮品咧，都真系要自己克制一下啦。虽然夏天啫，咁但系喂，咁如果真系好想消暑或者好热嘅时候，咁点算啊？ 嗱，如果咧真系觉得咧好热，咁我点算咧？其实咧，可以有薏米水啦，或者系咧。西瓜都可以食嘅，不过咧，大家啊留意就千祈唔好开行冷气嚟食西瓜。如果我哋喺户外嘅环境咧，真系觉得热咧，食啲消暑嘅食物啦，头先讲呢啲西瓜啊，或者煲啲瓜汤咧，其实都系可以嘅。但系煲瓜汤，我哋通常都系热饮啦，即系唔好话冻饮啦，系啦。譬如话薏米水啊、柠檬薏米水咧，啲都系一个消暑嘅好嘅饮品，最好咧都系热饮，亦都唔好雪晒佢，因为你雪冻咗佢嘅话，又系伤脾胃。 所以咧，即系讲来讲去咧 ，Terry 都系提翻我哋啦。记住咧，真系唔好贪一时口爽啊！吓，食咁多冻嘢，又再加埋咁多冻饮咧，好容易就会惹出个祸嚟啦。就好似我哋头先一开始讲嘅咳啦，呢啲问题咧，其实可能都系积累翻嚟噶。 系啊，所以咧，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揾医师帮下手啦。如果食咗药觉得好啲咧，千祈唔好立即食啲生冷嘢或者热气嘢，因为咧有时好少少咧未好晒咧，一食咗呢啲刺激嘅食物咧，又会再发翻出嚟噶啦。 嗯，亦都系啦。如果真系有啲乜嘢唔舒服嘅话咧，建议你都系揾翻注册中医师求医啦。 系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拜拜， 拜拜。 Team on my 很纯熟的脑部，未说出一句，哦哦哦，全收到。其实一处眼神在抱拥，两人共对手，有微妙讯息。 早上嘅时间嚟到朝早嘅7:28啊，吓揾嚟就系陈卓贤一首歌曲《God You》。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咁啊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30。咁啊，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因为有晨光第一线，朝朝早陪住你啊。 今日系7月6日，星期三，农历6月初8，适宜嫁娶、开光、祭祀、祈福、出行、解除、仪骰、入宅、开市、纳财、起基、收灶、上梁、造屋、作灶、安香、拆卸、造仓、造船、栽种、扫舍、安葬。 哇 ，Kitty， 今日咁好嘅，系咪真噶？ 小白，心情好，日子就会好。今日忌纳彩、定盟、安床、借土、破土、动土。 收到， 知道就好。今日都系国际炸鸡日， 我会同屋企人尝试唔同嘅美食，都会记得均衡饮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到立法会出席行政长官答问会。他在民建联30周年会庆酒会致辞的时候说，在答问会上他会回答议员任何问题。行政处星期一向立法会秘书处发信，提出在答问会上议员可以聚焦讨论七个范畴，例如土地房屋供应、防疫工作等民生议题。李家超说，行政处只是回应立法会秘书处的查询，有关行政长官会不会发言和有没有哪些问题想聚焦讨论。李家超说，非常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港的重要讲话，相关内容值得讨论。他强调其他问题亦都无任欢迎，亦都是立法会议员的权利。西安凌晨起全市实施7日临时管控措施，进一步减少人员流动，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人说，部分公共场所实施临时管控，不是封城，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医疗机构正常营业。公共娱乐休闲场所暂停营业，餐厅暂停堂食一星期，可以自取，可以外卖。企业单位、住宅社区、市场等的场所可以自由进出，实施扫码、测温、佩戴口罩等的措施。另外，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说，由昨天起去到星期四，多个区在3日内进行2次核酸检测。美国芝加哥市郊独立日巡游期间的枪击案，一名留医的伤者不治，令死亡人数增至7人，超过30人受伤。警方说，疑凶在屋顶向人群开了超过70枪，并着住女性服装试图掩盖面部纹身，在事后混入人群，又说他策划了这宗袭击几个星期。案发在海南帕克市，21岁疑凶克里莫在案发之后几个钟头被捕。警方说，疑凶从合法途径买入枪械，他用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犯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一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咩都冇喎，喺個天氣裏邊， 即係特別嘅備註係冇嘅， 冇酷熱天氣警告啦，冇咩雷暴警告啦，暫時冇乜特別嘢喎。 嗯，不過今日都大致多雲有驟雨嘅。系啦， 唔好讲啲过头说话。 系啦，讲到呢度差唔多啦，今日最高气温。 掉以轻心啊！ 系啦，大概30度啊，最高气温。系啦，咁今朝早咧，我揾咗啲风潮嚟同大家讲下，即系回想翻咧，间唔时咧，可能一年半载咧，就会有一啲即系全球嘅风潮又好，或者某个地方自己咧兴起嘅一啲嘢又好，即系快闪嘅啫，突然之间兴起，突然之间就走咗噶啦。咁啊，睇下你跟得贴唔贴，或者你有冇兴趣去跟啦。咁之前就有唔同嘅 challenge 啦。咁啊，有啲就有意义嘅，有啲纯粹为咗玩嘅咁样。 哇！渐冻人嗰个 challenge 都讲紧十年前咯， 十年噶， 有啊。 因为近排咧，面书嗰啲片咧弹翻出嚟啦，跟住就话哇，原来呢个渐冻人 challenge 都已经十年啦。 其实咁多 challenge， 你哋有冇边一个系自己有参与过咧？ 咁咪睇住佢玩嗰个 冰桶， 就 系 冰桶挑战啊！ 我唯一同佢十几年前经历就系呢个冰桶， 系啊。 跟住佢应该冇挑战过啦，因为佢要挑战嘢都挑战晒，包括玉珠峰啦，嗰啲全部 有一個、啊、 其他嗰啲唔算係挑戰， 爭啲上太空啊，爭啲好似光年正傳咁。 一個我做過，但我就冇同大家分享。你記唔記得對上一次應該係一兩年前到嘅啫？有一個咧，一個玻璃樽，咁、有個樽蓋嘅，轉身用腳踢開個樽蓋， 係 有冇記唔記得？ 有啊， 你咁講我記得， 我記得 啊。連甄子丹都有玩嘅喎、 啊。咁你玩到啊？ 我玩到啦，梗係。 喂，原來唔難嘅。 係咩？你又有玩到啊？ 原來我都玩到。 唔係嘛？ 只不過我睇完條片咧，我覺得自己踢得唔靚啊，因為佢太弱副班式嘛。你甄子丹嗰個 side kick 點同我嘅 side kick 得？你有冇擺上網中哥咁？ 就係冇咯，我冇同大家分咯，但我自己拍咗嘅，拍咗嘅。不過咧，嗰度有個巧妙嘅，首先大家唔好以為嗰個玻璃樽嗰個樽蓋咧係完全未開㗎，係你唔會將一個未開嘅樽蓋踢得開嘅。其实是开了的、只不过是拧开了之后拧回埋，当然不会拧到很实，跟着用脚踢开它，那 个樽跌不跌的？ 不跌 不跌不跌、 就是要个樽不跌，就是樽盖弹， 就这样听。 还有呢，其实那个汽水供应商呢是赚的、因为一开始真的由汽水那里 玩起先、 即跟着先大家、蒙糊咗，冇话下下都汽水，即系变咗水樽或者即系蒸馏水都玩得咁样。不过啊，我估唔到你有玩呢、這个。 系啊， 有冇 keep 一条片？ 我好似又喺度，但唔知摄咗喺边度咧。 点解抄翻嚟俾你睇咯？ 借嚟睇啊！ 我始终都 喺云端度，喺云端度。 我一个动作演员嚟噶嘛？ 我知，睇得出啊！ 就系呢啲就系你嘅 profile 啦，系嘛？ 呢啲就系你嘅 profile。 第时见功，你睇下。 你睇我识个系啊！ 大哥开戏，大哥开戏，大哥你睇呢个踢樽嘅示范咁样。 开戏水盖咁样。 喂，不过咧，神时卯时都会有啲 challenge 嘅，就文青嗰啲 challenge 就系话啊，可唔可以做到三个月阅读五本书啊？或者今个月可能是乜乜乜导演嗱、即系魏康先生离开咗我哋啦，即系可能嚟紧有机会有啲 challenge 啊，睇翻袁振合啊，或者睇翻卫斯理啊，踢翻三个人啊，大家 share 下啦，即系嗰啲咁嘅网络嘅风潮 啦。我听阿 Kitty 讲呢啲风潮咧，从来都未试过出现呢啲咁正气嘅阅读啊、储钱啊。 跟住我即刻谂，我就系攞嗰个伊丰嗰个电线就翘自己条腰两个圈。咁就等于自己条腰好幼啦，咁样你记唔记得有个咁啊？嗰时好多女仔就着住嗰啲露腰衫袖，系咁样翘两个圈，话俾你听，我条腰有几幼。 我又呢、這个我又呢、這个我就反而冇乜印象。 同埋锁骨摆两蚊银系咪？ 锁骨摆两蚊银 啦。 另外仲有一个咧，将女士嘅又系将两左右手喺背脊嗰度交叉。然之後要摸翻自己咩條腰前面定個肚臍咁樣位，即又係證明自己原來你好瘦，即係嗰啲咁， 或者隻 手好長咯，如果你兜翻翻過嚟，係咪熱身唔好做，啱啱戚一戚添啊，仲要 抽筋 嗱，即係證明你有想過做啦。 咩啊？唔係我啱啱直頭跟住做添喎， 叻啊！我根本冇諗過做，根本都做唔到，係咪 啊？ 兩分銀可以擺鎖骨， 鎖骨嗰度， 鎖骨啊！几耐冇见啊，同我嘅青春一样， 有出现过咩？ 有啊，你嘅青春都有出现过，但只不过唔见咗啦。 昙花一现就系咁啊！ 得快 我唔讲，佢喺度，被隐藏咗啫。 隐藏咗， 希望你揾得翻啦，咁样 就有机会嘅。 咁我想讲下，而家咧喺英国咧，佢有个风潮，正正咧就系同个电影有关。有时咧，你都会谂，到底系因为有呢个风潮，所以有一啲嘅广告商。 隨之就去做啲嘢啊？定抑或是本身就係個廣告商去做嘢咧？咁嗱，呢個風潮咧就係因為有套電影啦，就係嗰個《迷你兵團二》咧，咁佢上咗畫嘅。 我突然間諗，我以為 Tom Cruise 先， 唔係，即係 Top Gun 係咪？大家孭住支槍噶？唔係， 戰機嗰啲， 係唔係嗱，咁佢咧就係英國咧就有呢個平台，即係嗰啲網上平台啦，嗰啲社群平台咧就掀起咗一陣奇怪嘅風潮，但係呢個咧就唔鼓吹唔鼓勵嘅，首先講，因為都好影響到其他人嘅。佢咧就話有大批咧身穿西裝、著曬西裝嘅青少年咧，就會聯群結隊去到戲院嗰度咧就睇呢一套戲。咁啊一齊睇啦，就睇下啲黃色人啊，咁啊好得意啦。咁突然之間咧，睇下放映期間咧，就會好大聲咁一齊拍手掌同埋高聲歡呼，呜咁樣啦。 即係搞亂。 搞亂啦，係啦。 點解佢哋要搞亂呢套戲咧？ 因為扮嗰啲嗰幾個公仔嘅一啲 反派角色，係啦。 佢哋成日都係咁樣喺度嗌噶嘛。 原來佢哋咧就扮嗰反派角色啊，咁啊就模仿佢裏邊嗰啲反派，咁係咪叫做 Felonious 啊？叫做，因為我自己都冇乜點睇啊。 其實 咧， 我係 fans 嘅，係 啊， 我覺得好好睇啊，好療愈啊， 因為我人即係人大咗，成日都想。捣亂啦，捣亂到 就靠個電影 啲卡通片人物咧喺度亂搞啊嘛，同埋咧最好笑係咩咧？其實係配角嚟噶嘛，一開始壞蛋掌門人係嗰個冇咗頭髮嗰個肥佬啊嘛，但係點樣知紅咗下邊啲手下喎，跟住有佢哋講唔同語言，有啲講西班牙話，係咪好似成套佢哋都係講西班牙話噶？ 誒，娛樂圈係咁樣噶， 係咪啊？ 通常配角主角唔紅，佢就紅咗個配角噶嘛。 佢有 即係陪人選講者嗰啲都選到噶嘛？ 你知唔知咧？呢個小王咩騎兵啦，咩迷你兵咁樣，迷你兵團啦，佢係核心係三個人噶嘛，一個叫阿 Bob， 一個叫 Kelvin， 啊一個仲有名噶，佢哋仲要係，但係另一個我真係唔記得咗啦， 真係冇研究啊呢， 有啊有研究開噶，所以佢哋呢個行為咧，但係會 disturb 到好多細路仔睇。 係啊，其實咧有啲電影院直頭都係投訴啊，因為佢哋咧比其他真係入戲院乖乖地睇戲嘅人咧去到投訴，因為根本都聽唔到，突然之間又騷亂，突然之間又即係喺度聯群結隊做啲奇怪嘅行為，又扮佢嗰啲唔知咩手勢啊咁樣，即係總之就好滋擾啦。咁有一啲嘅即係。咁啱同場嗰啲戲迷咧，就要求 refund 啦，就退錢啦、哦。我入到嚟你戲院睇戲，點解乜都睇唔到？突然之間有啲人喺度騷亂噶，咁戲院咧就要賠錢啦。咁、所以戲院咧就為咗呢件事咧，就而即係set 咗啲例嘅，即係話如果你係著呢啲衫。而又冇家長陪同嘅話咧，即係冇啲成人去到陪同你嘅話咧，就唔俾呢啲人入場啦。 哦，即係佢哋係一個介乎未成年嘅年紀 去做呢啲舉措嘅。佢話目測通常就係青少年嚟嘅，即係一班我當你就係中一二咁樣啦，咁啊未成年咁樣，咁啊放咗學或者唔使翻學，咁就約埋啲 friend 一齊就打扮，即係著曬西裝啊，咁樣就衝入。 咁有冇啲冇著西裝但係都入 都係做呢 啲嘢，做翻即係呢個迷你兵團嗰啲，同埋你唔可以有年齡嘅界別。你想想我现在都接近40岁了，我都有这颗童心了，即我称之为童心 了。 嗯，但可能再上年纪50岁都可能有些50、60岁有些阿叔可能都入到去看着都想玩玩他。 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个呢其实所以我刚才就说、到底是什么人发起的呢、因为原来他就多了一个 hashtag 的、即有一个标签、他们做完这件事不是斋做完就散的、就是当中原来有人就拍低片、拍低片的时候可能他们觉得很搞笑或者很出位啦，拍低片之后就摆上去一些即网上分享片段的平台，这样就 hashtag 叫做 Gentle Minions 这样、所以他们就会打扮成一个绅士的形象、去、做回这些片的、当然就即如果你被他骚扰的人就觉得很好烦啦，我又未睇戏。咁但系有啲人斋睇片嘅就觉得啊，都几搞笑咁样。咁所以就我都系咁讲啦，唔鼓吹唔鼓励啦。你自己要去宣传嘅话，你咪做其他嘢咯。 跟住佢就 tag 去第二个就继续做咁样啊，如是者。 系啊， 佢又冇 tag 嘅，纯粹可能，但系你见到你觉得得意，你又会跟咯。 系咯， 系啊， 即系网络嘅世界系咁样。不过我就奉劝，即系香港就唔好发生呢啲嘢啦。因为我琴日同中国对一对啲香港半年结啲港产片票房，哇，最好嗰部原来都唔过100万。哎呀，咁啊，唔好搞咁多嘢，大家正正经经入去睇场戏，开 戏应该即系，如果佢系正经戏，正经睇啦；如果佢系喜剧，就开心睇啦。但系冇乜嘢搞乱嘅戏，等你可以咁样乱咁睇噶嘛？ 系，因为如果有阵时电影公司都识玩嘅。 可能佢未特登做一場係搞亂場咁樣。 哦、 你中意點玩就點玩，因為其實佢 你自己由頭嗌到尾都得㗎。係 啦，因為我都明嘅，因為佢本身設定呢個迷你兵團嗰、那個嗰、那個黃色公仔咧，其實佢都係亂搞㗎嘛，即係佢係從住搗亂。捣乱到最后呢，其实佢以为可以征服世界，总之佢最后嘅梦想係諗住征服世界嘅。但从住佢征服世界嘅过程入面呢，佢係救咗好多人。从住佢做好多 bad thing 啊，即係做好多坏嘅事。 点知变咗好嘢。 哇，除咗哇太好啦，多谢晒你啊，九五二七啫。 不过你话而家呢个时候发生啫，你话如果早几十年前喺油麻地戏院播緊啲戏嘅时候，你试下咁样玩㗎啦。听啲阿叔点样讲，坐低啊，坐低啊。 嗱，听过有安俊豪忍啊！ 头先听你讲，即系睇戏咧，即系的而且确有啲叫反派嘅角色喺个戏，即系成套电影入边咧，当佢一出现嘅时候，如果有阵时我心谂，我同佢一齐玩或者模仿佢去做一啲嘅事情，或者做一啲喺戏院做啲 action 咧，其实件事好开心嘅。咁、但系因为戏院入边我唔可以需要其他人啦，呢、這个当然啦，即系大家用咗一样嘅价钱。去到買一張飛，咁大家都想享受個電影噶嘛，所以咧其實我突然間即係忽發奇想咧，即係我都幾鼓勵嗰啲嘅叫做院線啊或者電影公司咧，可以參考翻。其實之前香港都有一間公司就 亦都係參考外國嘅做法。我都有喺節目嗰度講過嘅，就係有套電影叫做《Room》咧。咁嗰陣時喺香港上嘅時候，就真係俾人去玩嘅。嗰套戲咧就真係叫做你入去嘅時候，你就真係你預咗玩，你預咗咧就可以抌匙羹啦，抌嗰啲膠嘅匙羹啦。喺入邊會我個 friend 又帶埋個 rubber 入去掉啦咁樣。咁嗰啲戲咧就美其名咧就話大家一齊睇啦。咁但係嗰套戲本身都渣渣地嘅，咁變咗大家入去就淨係玩，就等嗰啲可以俾你大聲嗌啊、發癲嘅一幕，咁出現嘅時候咧，咁可以就大家可以作為觀眾都可以喐身喐勢咁去玩，係開心嘅。如果你話每一套戲佢硬係有一兩個嘅場次，你唔係一定要下下要掉膠匙羹交叉嘅，咁你咪俾啲人去到。可能不如嗌下，或者直頭有啲show緊啊，寫到明嘅，你喺邊一個位嘅時候咧，你見到邊一個公仔出場，就大家一齊嗌。咁可能某程度上又真係可以令到咧在場嘅觀眾咧更加投入嗰套嘅電影。 其實呢一種類近啊，叫即時同套戲有啲互動啊，即係正話 Kitty 講嗰啲就可能係變成為一個action 咧，變一個行為啦咁樣。但其實成日都有嘅，而家都仲有㗎，彈幕咪就係咯，即係你喺電視一出嘅時候，佢就即刻喺個熒光幕度寫啲字，喺互聯網嘅時候寫，即刻喺個熒光幕度出嚟，其實都係互動㗎嘛。呢一個玩法咧曾經。移植過落去戲院嘅，即係你一路睇到戲嘅時候咧，點解一路用個手機自己寫，然之後咧就喺個熒光幕嗰度，佢就唔係喺正個戲院個熒光幕， 有移植上去戲院 嘅，唔係香港，佢就唔係話喺正個熒光幕，佢另外兩邊即係戲院都係兩邊噶嘛，佢兩邊就加咗個嗰啲投射，啲觀眾即時睇到嘅時候咧，即時睇到有啲咩反應打落去個電腦，即係個手機裏邊咧，佢就會即係又係接通互聯網啦，然之後就喺兩邊。是咁样打杂字出嚟， 好忙喎、啊，都唔知睇套戏好定睇啲 comment 就 系 啦， 呢个套路咧，中哥讲呢个套路有少少似咧，就系、是疫情期间咧，其实有好多嘅演唱会摆咗上网噶嘛。咁喺外国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唱会咧，其实佢系globalize 咁播，全球你都可以播嘅咁样。咁有啲甚至乎系免费添。咁你免费嗰啲咧，佢都有阵时会话啊，因为疫情影响啦，咁所以我哋就直头做个免费嘅线上演唱会。嗰、那个线上演唱会佢哋仲话咧系会筹钱嘅，去到俾一啲抗疫嘅工作嘅。咁当然系。好人好事啦，系咪？咁佢嗰阵时都话到咧，大家可以即刻喺佢，因为佢就咁喺啲普通免费嘅线上平台播嘅时候咧，咁大家一路睇嘅时候咧，有啲嘅 icon 大家揿咗落去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捐嗰个金钱，或者想讲一啲嘅说话， 咩说话？ 系啦，咁你咪即刻就全世界嘅就喺晒嗰个 mon 嗰度咧， 即刻睇到， 系咯，即刻睇到，咁、即系有少少似嗰啲即系慈善 show 嘅， 即系陈小姐一派 啦。咁但系你就可以加 梁小朋友 系啦，无名氏咁样，你可以再加多少少自己想讲嘅说话咧，加油打气嘅说话，或者无聊嘅说话，咁当然就系唔好咁伤风败德啦，写到咁样。咁但系即系呢啲嘅叫做可以互动咧，的而且确我觉得系几好，唔使话净系斋坐啊嘛。 不过净话讲话系移植咗落戏院，两边屏幕弹出嚟，咁、但系好快个热潮又过咗，即系原来咧睇戏。啲人大家都係偏向於專心睇，所以正話 Kitty 講嗰個咧，我相信都係一浸嘅啫。 哦，即係話嗰啲人喺度 玩嗰啲 咧 一浸嘅啫。 但如果你話譬如一百場上映嘅場次入面咧、可能有一場專係寫到明，喂呢場係可以玩嘅、可以大家 一係就咁樣係 啦。咁你呢一場寫到明嘅時候咧， 大家咪預咗係 冇錯啦。咁你入去嘅時候咪大家又係我攞幾廿蚊出嚟。我入去睇，我呢場我諗住玩嘅，咁嗰啲淨係諗住乖乖地睇嗰啲咧，睇翻其他場次啦。咁我覺得咁樣即係有彈性俾啲觀眾去到選擇嘅話咧，可能都唔係冇得諗喎，刺激下咁又有話題喎。 但對上一次有呢個咁嘅現象，唔係話好似專登要去搞亂，而大家又有反應，而即係全世界都有反應嘅咧，對上一次就係蜘蛛俠啦。即系啱嗰集咧，每一次对上嗰两集嘅蜘蛛俠出嚟咧，你上网睇翻全球所有嘅 fans 咧，都系喺嗰度尖叫，因为冇谂过佢会出嚟，突然之间佢出嚟，大家就会一齐好兴奋咁样。 系因为即系太多新闻咧，成日又话出定唔出啊？咁佢自己行出嚟又话唔出啊嘛？ 系啊，点原来真系有？ 佢最鬼死衰就系佢自己都行出嚟话唔出啊嘛，话如果出嘅话会同大家讲。 不如唔好讲呢啲嘢，阿 Kitty 都唔睇。 我冇睇啊！ 超級英雄電影， 所以連佢哋 side check 嗰啲新聞都唔會睇。喂，其實咧，我唔係想講嗰個電影，我想講咧，因為而家天氣熱啦，特別係日本嘅天氣都非常之熱啦。咁佢哋咧亦都即係推出咗好多新嘅產品同科技。咁係喺我哋嚟緊而家就七月啦，咁香港我絕對相信我哋都會亦都會迎接一浪又一浪更加熱嘅天氣。咁呢啲嘅產品咧，望起上嚟有啲咧係 OK。 有啲咧我都覺得係得個吉嘅。咁啊嗱，佢哋當然啦，佢哋亦都有一定嘅銷量啦。咁所以當地嘅電視台咧亦都攞咗出嚟去到就係報導翻。而家估唔到呢一類型嘅叫做新產品可以興，短短地同大家講下。其中一個咧就好似一塊板咁樣嘅。咁呢塊板咧有一紮嘅四方形，有八塊嘅四方形。 我日日都見㗎， 望腹肌。 腹肌係啦，我嘅腹肌 真係好似腹肌咁樣嘅。咁呢個類似腹肌嘅一塊板咧，咁啊做咩嘅咧？佢咧就係俾大家孭喺个背脊嗰度，系啊，佢唔重嘅， 散热。 佢讲到明系唔重，但系佢亦都咧系有一种冰凉嘅体感。佢唔单止系散热，就好似钟哥寻日所讲嗰个咧， 即系搭条毛巾喺度咁样。 系啦，佢咧就大幅度去到令到你成个背脊咧有一种冰感喺度。 哦，咁啊，即系好似你成个背脊黐咗一个大嘅退热贴咁啊。 有少少似呢个原理啦。咁佢话 买唔到呢个，我黐八个喺背脊。 八个都得，系啦。咁细张。 佢哋讲到明咧，呢一个嘅新产品咧，系用 NASA 嘅技术咧去到开发嘅。咁 叻啊！ 系啊，佢梗系觉得好劲啦。 几多钱啊？咁好贵啊！讲到咁。 呢个嘅 讲到咁大。 呢个价钱咧就6000 yen 左右，即系大概啊，而家啲 yen 平喎，可能有300蚊。 300蚊 系啊，咁 NASA 都唔系好贵啫。 咁我喺街边啲电器铺都见到有啲风扇话自己系太空科技。好啦，另外一个咧就腰包啊，腰包呢样嘢咧都已经好耐冇出现啦。咁佢呢个腰包入面咧就有个风扇，咁啊风扇入面咧亦都另外再有个摩打仔咧，咁就有啲制冰嘅即系制冷风嘅机器喺度。咁呢一个腰包中，其中一位示范嘅女士咧，佢真系好似好传统八十年代好中意咩腰包嘅风潮嘅时候咧，咁啊将个腰包就揽喺个条腰前面啦，有少少似收银咁样嘅。好啦，咁佢咧就不断啲冻风咧。聲稱係凍風就下低咁吹上去，咁、你一路行就啲頭髮就一路飛啦，咁當然係 女神風嗰邊。 係啦，係啦，咁呢嚿嘢咧，今日聲稱都係500 gram， 咁啊又係好輕 嘅， 係啦，行路散步係最適宜嘅。如果呢類咁樣嘅叫做產品咧，幾賣得 喎？ 哦，即係佢仲有好多嘅，我下次有機會再同大家講 科技啊。 新嘅團隊仍然喺度考慮對中國關稅嘅選項。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这一日应约同美国财长耶伦视像通话，中方表达咗对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嘅关切。英国首相约翰逊失去两名主要内阁成员，卫生大臣贾伟德同财相辛伟成宣布辞职。贾伟德在辞职信中说，相信在约翰逊领导下情况不会改变，对他失去信心。辛伟成说，公众期望政府能够正确、称职和认真地行事，并相信值得为这些标准奋斗，这是他辞职的原因。在两名内阁成员辞职前，约翰逊为任命涉及性丑闻的资深保守党成员平切出任副首席党鞭道歉。平切上星期因为醉酒性骚扰两名男子引咎辞职。反对党工党党魁司纪贤说，英国需要更换政府，支持提前举行大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54，瑞士法郎0.969，加元1.30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26，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203点，跌2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08美元，卖出1770.1美元。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今朝早新界多处地区录得几毫米嘅雨量，同时位于广东西部沿岸嘅雷雨区正系逐渐移近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日启泰苑嘅慢线啦，

方财经第一线。 8:11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啊 ，Kenny 啊，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啊，都尚算 OK 啦。有得倒升啊，升22点，不过升幅就收窄咗好多。咁睇翻今晚美股咧，有个 V 型反弹，虽然咧道指最后都要跌啦，不过咧。曾经跌700多点嘅道指，最后咧都算收复噶啦，冇跌咁多啦。咁究竟关唔关啊刘鹤副总理啦，同埋耶伦嘅通话事啦，系咪有机会切一次啲关税啊，令到咧即系中美嘅关系咧开始啊降一降温咁啊，大家有计倾噶嘛，可以做下生意啊，同埋股市都畅旺啲咧。Kenny 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下，唔该晒。 好啊，其实即系如果两者嘅一个系关系改善嘅话咧，其实对两者都系有帮助的。即系睇翻，其实而家美国方面咧就面对紧个高通胀嘅问题啊嘛，咁亦都系面对紧呢个系经济咧就系放慢嘅问题，咁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嗰个系担心滞胀，其实我自己觉得佢有滞胀出现咗嘅情况咧，都明显嘅啦，讲真就，咁所以变咗就美国方面都要面对翻自己自身嘅问题啦，咁当然个背景就系之前咧就中美一个博弈啦就。所以就好多嘅政策喺美國對華都係都唔係幾友善啦。咁但係就反過嚟咧，而家就調翻轉咧，就會害咗自己啦。因為你增加咗關税嘅時間嘅話咧，咁其實就令到中國出口呢個係美國嘅商品方面咧，嗰、那個成本加劇咗啦。咁究竟邊個去買單找條數咧？咁就肯定有人找噶嘛，嗰個成本貴咗。咁好明顯就而家第一首先就係美國嗰啲入口商方面咧，就要承擔咗呢個係成本啦。咁佢亦唔會自己食曬啊，咁就梗係要加價。加價時間嘅話咧，就你個消費者自己本身咧，就會係即係 suffer 咗呢個問題啦。咁咪加劇咗個通脹問題咯。即係點解美國方面過往咁多年咧，都可以係即係低通脹咧？點解可以美國嘅市民可以用到一啲價廉物美嘅產品咧？就因為有中國呢個係廉價嘅生產嘅嘅國家嘛。咁所以你見到譬如 iPhone 為例啦嚇，即係。點解 iPhone 可以賣10,000+咧咁樣？咁如果你話喺美國生產成部機嗰陣時，阿特朗普咪話美國優先啊，要將啲生產基地搬翻去美國噶嘛？咁有啲即係統計有啲報告睇翻咧，其實如果成部 iPhone 喺美國生產嘅話咧，可能要30,000嘅喎。咁你就變咗令到整體美國通脹咪升温咯。而家美國就面對緊通脹問題嘛。咁所以其實佢話減關税或者取消關税部分關税嘅話咧，唔係等於對中國係友善嘅。是其實是自己本身咧都有一個好處喺度咯。 咁所以即係散户又要睇下呢啲國際嘅形勢啦，點樣利好股市嘅情況啦。 都係講求利益咁樣啦。 係啊， 啊想問問 Kenny 啊，我最近睇咧，啲醫藥股咧好似又俾人哋又好翻好多喎。係 啊， 係啊，會唔會係不如喺呢個時候唔好買藥住，買下啲醫藥股先咧？ 咁啊，最好唔好食藥啦，大家都 都係 身體健康 就 OK 嘅。咁其實你啊，中國犀利啊，真係有呢個眼光啊！咁啊，睇翻近排啲藥股真係好翻好多。咁我諗最主要第一就係、是、都兩個原因嘅，我哋覺得第一就係頭先中美嗰、那個博弈舒緩都係一個一個幫助，因為其實咧中國亦都係生產好多嘅藥，尤其是啲仿製藥啊，或者係啲藥嘅原材料方面咧出口去美國。其實基本上咧。美國最大嘅一啲藥嘅材料嘅入口國就係中國嚟啦。咁之前譬如中美博弈嘅話咧，咁其實都有講過一啲biotech 行業啊，可能就限制佢哋喺美國上面嗰個係出廠啊。我哋之前都解釋過啦，就譬如好似啲biotech 嘅行業咁樣，咁如果佢係嗰個先唔好講話唔俾你去做臨床啊咁樣，佢拖長咗個時間嘅，其實你已經大大增加咗你個成本，因為每一個臨床講緊係幾千萬美金以上嘅個好誇張嘅數字噶嘛，咁你拖長咗時間或者係標準又提高啲啊難批啲嘅話咧，咁其實都好拖累咗啲 biotech 嘅公司噶。咁如果而家中美嗰個關係可能舒緩嘅話咧， 咁應該就對呢啲行業上面嘅第一個戒心咧，就會係舒緩咗啲。咁事實上你琴日譬如藥明嗰啲升得比較勁嘅，藥明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咁佢嗰個有消息就話美國可能會有機會將佢剔出咗實體清單啊嘛， 係咯。 咁呢個咪都係剔出咗一個有電嘅情況咯。咁因為藥明就主要做啲 CDMO 啊同埋 CMO 嗰啲啊嘛，即係嗰啲藥物發現啊、研發啊嗰啲服務啊。咁基本上咧，佢哋好多客仔咧，可能都係歐美嘅藥廠嚟嘅。咁如果係之前話啊禁止一啲歐美藥廠用佢嘅 service 嘅話咧，係真係有影響嘅。咁而家就似乎係舒緩咗啦。第二個因素就係話有少少似翻啲平台啊、科網股咁樣，因為內地其實之前亦都係幾限制嗰啲藥嘅嘅政策嘅嘛，因為呢個係涉及民生嘅問題啊嘛，咁就國家都唔想啲市民買貴藥噶嘛，所以你見其實大量採購啊，或者大嘅方向都係減價或者係控制嗰啲藥廠嗰啲政策啊，咁而家都係似乎就有啲舒緩，因為而家內地方面咧下半年嗰個焦點就由之前係整改啊之前調控咧，轉去推動經濟啊嘛，咁所以依個板塊咧，亦都有機會係獲得喘息咯。 轉個角度咧，我想問一問阿 Kenny 啊，我想睇下嗰隻小米啊，因為發現原來身邊嘅朋友唔少都有少少揸住喺手，唔知係咪同自己有買佢啲產品有關啊？咁不過表現咧就真係唔係幾理想，係咯。咁啊，睇翻你 手機出都唔得， 咪係咯，係咯，係啦。嗱，佢又話而家都有擴大翻個研發投資啦， 用到拉卡鏡頭都搞唔掂喎 ，Kenny 點搞？ 话要扩大呢个高阶嘅手机市场啦，不过佢之前个低位咧去到十蚊边嘅，咁而家都上翻去13.36啦，寻日收市，咁过去呢个月咧都升翻一成有多少少噶啦，咁阿 Kenny 系咪都继续觉得系喺呢个位噶啦？仲有冇得再回翻多少少啊？嗰个股价 嗱，小米咧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在于咧，就系话本来咧佢有一段时间咧就前一年度啦。就其實接到位出嚟嘅，因為當時咧就喺呢個係華為咧俾個美國打壓啦嘛，咁所以變咗就令到華為嗰啲新手機生產方面咧減慢曬啦，咁所以令到小米方面咧就係彈到出嚟咧，就係進駐呢個頭先係講啦中高階機方面咧嗰個 market share 啦，咁再加埋咧，但後來咧就唔得啦，跌翻落嚟啦，點解咧？就第一，首先華為就彈翻出嚟啦，因為華為解決咗一啲係問題啦，第二就係話蘋果自從出咗 iPhone 12，即係 5G 手機開始之後咧，佢個 market share 又大幅增加咗，咁所以令到咧小米就好尷尬啦。咁因為以前咧最初小米就係以平取勝啊嘛，咁你見佢最初上市嗰時咧，佢哋個 GP 係得 5% 嘅啫，咁後來就因為成功係推進咗啲高階機嘅話咧，個 GP 先至去翻雙位數字嘅啫。咁而家係喺處於呢個咁尷尬情況之下嘅話咧，大家就覺得佢未必好似之前咁樣咯。咁呢個會影響佢哋個 business model 嘅，因為佢哋其實唔係賣手機㗎嘛，佢最終目的係透過手機用完之後就用佢嗰啲係互聯網嘅服務㗎嘛。咁如果係嗰啲互聯網服務嘅話呢，就一定要啲中高端嘅人呢就先至消費多啲㗎嘛。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就變咗佢個消費就會係弱㗎嘛。咁所以變咗呢，如果佢進駐唔到中高階機嘅話呢，咁就變咗出現一個之前的 business model 的如意算盤呢就未打得響囉。 咁散户就要留意一下啦。嗱，讲多一隻呢焦点嘅股份啦，就係呢股王腾讯啦。咁睇返呢近晚美股 ADR 呢落返去$345喎，有机会试第三个定还是第四个底呀 ,330。今次又守唔守得住呢？咁呢个都係听众啦同埋散户呢比较关心啲啦。讲到腾讯，交俾 Kenny 波嚟讲讲佢啦。 腾讯真弱啲喎，即係之前你相較於譬如阿里巴巴或者相較於係京東、美團嗰扎咧，好明顯呢個反彈方面係弱啲嘅。咁我諗最主要個問題就係在於嗰、那個雖然冇再進一步限制新嘅即係整改嘅嘢，但係就似乎都未完全放開，因為你睇翻近睇兩次嗰啲批嘅手遊版號咧都冇佢份嘅，咁可以變咗可能個國家政策方面咧。就有機會就話俾其他嘅遊戲商咧攞多啲 market share 之後咧，令到個平均啲，因為你基本上而家騰訊方面咧係個市場只有最大啊，同埋都係壟斷咗市場噶嘛，咁可能有機會就會出現咁嘅情況咯。咁再加埋就係話咩嘛，你嗰個南非嘅基金咧又再減持嘅喎，咁你諗下一隻股票 經常性會有個大股東隨時減持的話咧，都肯定構成一個阻力啦。 但係佢自己 buy back 翻都好似唔係好幫到手喎，而且落到呢啲價位唔係應該有啲基金，誒、哎、覺得都幾抵 抵買啊，買啲咁樣 買下咩？係咪 Kenny 嚇？ 嗱、我覺得 buy back嘅數量相較於如果人哋即係南非要沽大嘅情況之下咧，佢都係規模係少咯。咁、所以變咗就心理上面係幫助下啫，但係其實都未必會幫助得太大，因為頭先講得好正常噶嘛。如果你諗下，你買只股票嗰、那個大股東原來隨時一炒高就沽貨嘅，咁你都唔敢買住啦。 係因為次次都見佢沽嗰個位都幾靚下嘅，嗰南非嗰、那個都真係高手之中嘅高手。 冇理由買人買定貨俾人沽啊，咁啊有啲蠢咯。 咁啊接接飛刀啦，咁啊好，散户咧自己多做功課啦， 執翻劑藥俾佢啦，就係講開醫藥股咁樣。 係啊，多謝 Kenny 專業嘅分析啦，好嘛？多謝曬你。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咯， 唔該 Kenny，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明忠，每朝六点开始我都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迎接晨光第一线。当你见到晨光第一线，记得听住晨光第一线。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梁明忠。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时间来到早上的8:22，首先天气方面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10:30。另外有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大埔广福村广智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都话唔好，都话唔好讲嗰啲过头说话啦。正话讲完咩都冇，雷暴警告， 十点半啫， 唔好讲过头说话， 仲讲仲讲， 十点半啫。好啊，今日咧呢个优惠咧特登为到小白去寻找出嚟， 系咪啊？ 系因为其实我估你两位公子咧对呢个活动应该有兴趣嘅。咁嗱， 公乜鬼子啊，黑衣仔嚟啦！ 你有冇兴趣咧？就系、是、陪同你公子嘅意愿啦，系咪先？即系尤其你大仔几靓仔，可能可以迟啲又系造星咁样，系咪啊？即系入行咁样。嗱，不过咧，点解讲呢个咧？琴日咧新鲜滚热辣去 launch 嘅就系科学馆有新嘢玩啦，就系、是、寻龙机。 哦， 寻龙机即系可以 咩龙啊？ 恐龙咯，系咯， 正唔正啊？正啊！ 套戏都未睇喎， 唔系套戏啊，麻麻地喎，但系无选咧，细路仔对恐龙嘅热情 又系嘅， 系啊，真系噶。 我估小白可以分享一下咧。 哦，其实大部分细路仔都中意恐龙喎，发觉。 系啊，点解咧？我嗱细路女咧，我就唔熟嘅，我中意同啲男仔玩多啲。我就知道我身边啲小朋友啦，即系好似小白嘅公子年纪嗰啲，我身边都有啲啊，结咗婚有小朋友 几岁咁样啊？ 唔止五六岁啦，全部咧出街咧唔系攞住架车噶咯，系攞住只恐龙， 恐龙，系啊，拎住只霸王龙嚟玩咧，佢哋都玩得好开心嘅。 系啊 ，T-Rex 咁样扮咬爸爸咯，跟住阿爸爸又扮咩咯？ 扮受伤 咯， 系啊，受伤咯，受伤唔紧要，有啲细路仔会叫埋白车送爸爸去医院。即係，但係佢有另一架， 另外一架， 所以玩完恐龍就可以玩嗰架白車啦。 配備一架救護車喎，你點估到呢個劇本嘅發展？導演估唔估到個劇本 嘅？之後咪仲有個姑娘喺度啊？ 冇啊冇啊冇啦 冇 啦 冇 啦 冇 啦，跟住我問個 呢個我真係估唔到， 跟住我問個細路仔啊，咁你唔陪埋爸爸去醫院？唔陪啦，我要同恐龍玩啊，咁樣 係啊， 佢只係幫爸爸叫車， 你識嗰個咪好咯，即係佢都識幫爸爸叫車啊， 叫白車係嘛？ 我識嗰啲咧，佢都係拎多兩隻恐龍出嚟嘅咋，第一下咬你唔掂，再揾多幾隻出嚟咬你， 死未死未？ 繼續咬爸爸啦，繼續咬。 好啊，講翻呢個恐龍嘅尋龍機，喂呢個正喎，有一個item 咧，我聽到都興奮。嗱，雖然我冇得參與，點解冇得參與呢？你聽埋落去，你又會知道啦。因為咧，科管咧，有一個咧新嘅活動咧，八月份舉行嘅，有五節與龍同眠。 啊 一齐瞓觉喺科学馆闭馆之后进行嘅，参加者咧可以喺科学馆入边咧同恐龙嘅化石啦，或者呢个骸骨咧就留宿一晚啊，留宿一晚， 仿制嘅嗰啲系嘛？ 我嗱真熟真熟假，我真係我未入到，因為八月先 launch 嘛，可能真係真嘅。 但會唔會好似嗰個翻生侏羅紀？ 係咯，好玩喎呢個，咁咪正咯。其實我本身就係想睇《奔驰的娜》啫嘛。 如果科學館識玩咧，佢係應該知點玩啊。 嗱咁我講埋先，活動嘅對象咧就係九至到十二歲嘅小朋友。咁每名參加者咧需由一位嘅家長陪同，費用咧唔貴嘅，$300+一晚嘅啫。每節咧可以提供俾30個家庭去參與。 哦，咁啊，包唔包食㗎？ 應該唔包，因為三嚿 station。 我話俾你聽，家長好諗呢樣嘢㗎。 我明嘅，我明嘅。 咁你食飽晚飯先入去住啦。 我明嘅。瞓醒有冇早餐咧？ 我明嘅，我明嘅。咁啊，嗱，留待科管去解答翻嘅呢個相關嘅家長們嘅要求啦。不過每節可以提供30個家庭嘅參與咧，今個禮拜五咧就會開放報名㗎啦。我深信咧，其實都幾多家長會想 都幾得意喎， 係咯。 即係我而家 有早餐一定要整煎蛋，話俾你聽。 恐龙蛋是吗？煎恐龙蛋啊！你睇下呢个 T-Rex 嘅蛋嚟噶，同我哋平时喺日本买嗰啲日本蛋唔同噶。你结觉唔觉得大啲啊？只蛋哦，系喎、啊，真系大啲啊，正啊，有得食恐龙蛋，人哋已经絕咗种噶啦。我想 讲， 唔系我想讲絕咗肉啊。其实你已经絕咗种噶，你阴公你仲要即系仲要吃肉取蛋咁取卵咁样系嘛？咁不过呢啲都系。我見到依家譬如辦呢啲科學館啊，歷史博物館咧，好有心機喎、啲 marketing，即係做呢啲，你話即係 trendy 咗成件事， 係啦，即係佢唔係牟利噶嘛，即係佢真係與眾同樂， 好啊， 推廣下咯，係啊，咁啊， 大家有機會又可以睇一下，有八組嘅恐龍骨咧，禮拜五就開始展出噶啦，咁啊有啲都還原度好高嘅，咁啊大家喜歡恐龍嘅朋友咧，又可以參與睇睇，影下相都 OK 喎，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六日是一年的第18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78日。1998年七月六号，由香港启德国际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架飞机，在凌晨1:05起飞，是从启德机场调机至赤立角机场的国泰航空3340号班机。之后香港启德国际机场结束其73年的历史任务。时任民航处处长施高里以 Goodbye Kitech and Thank You 作告别之话，随即按动按钮熄灭跑道全部灯光，部分可以在新机场使用的设备通宵运到赤立角。7月6号早上6:30机场完成迁移，新香港赤立角国际机场正式开始运作。启德机场曾经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之一，客运量全球第三，货运量全球第一。七月六号出生的朋友对向往的目标热情对待，终生不渝。人际关系容易陷入男女之间的欲望之中，容易受到物质的吸引和影响。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转换新环境可不可以扭转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曾经在我们身边出现重要的景物，我们现在记得多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昨日新增2268宗新冠病毒确诊，2085宗是本地感染，没有新情报死亡个案。新增3间安老院舍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有确诊个案，共涉及3名院友和4名工作人员。另外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有321宗，6间学校的多个班别要停课，当中英华书院占4班。

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在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的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在哈罗国际学校对出。后少少那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行车缓慢，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在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知识回社加强阵容。 都市全球阿都请来注册营养学家李奇华教你点补血， 维他命 B6 啦、B12 啦，同埋 B9 叶酸，其实都帮助制造红血球噶。 健威导赏团收藏家吴桂龙同你讲李小龙， 好打就未必靓仔，靓仔又未必好打，佢集于一身都好难揾到噶，即系喺呢个世上。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都 同健威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这么久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张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Alex 邝星宇。早晨 ，Alex。 早晨啊，大家好，我是 Alex 邝星宇。 因为 Alex 咧，其实就2019年嘅时候出道啦，咁啊最近见佢咧就系、是、你参加咗我哋港台举办嘅新时代奋斗者，系咪咧？ 系啊，我系十号啊。 要拉票嘅咩？呢、這个活动其实 唔系，我讲下啫。 系咁啊，其实咁应该就系阿 Alex 都好想喺呢个演艺方面再有多啲嘅涉猎啊，或者再想了解多啲唔同。的范畴，所以参加了这个计划，是吗？ 是的，是因为我很想自己不想斋唱歌，而且我想走出我自己的框框、 嗯、 所以因为我知道新时代奋斗者有得、学演戏啦，学舞台剧啦，学广播剧啦，学怎样做 DJ 啦，所以我都想乜都试下，提升下自己的能力咯。 嗯，咁啊 ，so far 你都试了一些嘢啦，有没有觉得发掘到你的小宇宙呢？ 我而家我哋上完演技堂啦、 嗯， 我觉得演技系好咗啲啲嘅，因为我系完全系唔识演戏嘅，同埋我哋上堂嘅时候咧，我觉得好好玩嘅地方系，因为我哋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功课俾我哋啦、 嗯、 ，which 我哋要每个可能要上堂前嘅三四日就要开始 prep 呢个功课啦，同我哋嘅对手，跟住有时我哋上堂嘅时候咧就会。突然之間會有啲即興表演， 嗯、 即係例如校長或者嚟嘅嘉賓會俾我哋一句台詞，話你好嗎？跟住之後咧，從我哋嘅同學咧就唔會有任何嘅劇本啦。我哋就係我哋兩個對方睇下我哋俾啲咩反應去繼續做呢場戲咯。我覺得成件事好好玩，同埋練到我嘅急才。 係咁啊，聽起上嚟我都覺得好玩嘅。咁係咪都喺呢、這個嘅計劃或者呢個 program 裏面認識到好多好嘅朋友，因為有時候我都見你哋post 相啦，亦都好密集式咁樣去到上堂啊、練習啦，應該都建立到好深厚嘅友誼啊，係咪啊？ 係啊，我好開心啊！即係我覺得咧，出咗嚟做嘢之後咧，好難識到、嗯、好似而家呢廿四個朋友咁啦，因為我覺得而家好似我哋翻以前。 上堂咁嘅 feel， 即係我哋唔會 care 好多工作上嘅嘢啊，我哋就 focus 係我哋點樣做呢個功課啊，點樣食飯啊， 就 成件事都好開心咯。 嗯，咁好好啊，即係出咗嚟做嘢之後，仲可以重拾翻呢個好似讀書時候嘅感覺。呢、这、一个课程都仲有一段时间嘅，咁啊都会有节目可以拍低睇下你哋成个嘅进程系点样样啦，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顺便卖少少广告啊，呢、这个新时代奋斗者。咁不过与此同时咧，其实 Alex 邝星宇咧亦都有出歌，咁所以今朝早咧再想揾你上嚟倾下偈。咁其实你即系头先我提咗啦，19年嘅时候你就新人咁样出道啦，咁啊都出咗几首单曲嘅，咁啊到2022年咧，即系都隔咗一段时间啦，再出歌，点解嘅？即系点解会隔咗咁耐嘅？ 因为中间系咁啱，我出道嘅时候有疫情啦，好多事发生啦，跟住之后有之前嘅公司嘅人事变动，所以令到我就可能停一停啦。虽然我停一停，但系我都冇放弃我嘅音乐啦，我都继续去健身啊，去学唱歌啊，学跳舞啊，我想自己出嚟嘅时候俾大家唔同感觉咯。 有冇好惊好迷茫咧？因为嗱，你真系你提醒翻我，去到19年就系疫情啱啱开始嘅时候啦，你就出道啦，跟住就遇着呢个咁嘅环境底下，可能你都会好彷徨。咁点算咧？我明明 ready 好晒。但所有嘢都要取消咁样。 我系有迷茫嘅，但系好彩我系一啲好开心底嘅，好乐观嘅人。但系我通常我都系，即系我唔知道我系咪天平座啦。我到夜晚嘅时候就会谂好多嘢，但系我一朝早起身，我又系一个好开心嘅我咯。 系。咁所以你就都好，即系情绪冇好大嘅波动，亦都好正面去到面对呢一件事嘅。 系嘅。 嗯，咁啊，跟住事隔咗两年，即系对比起你上一首出嘅歌啦，即系今年22年啊，再出一首新歌，咁你有冇即系特别好期待啊？ 我好期待，因为今次呢首歌系同叫《明年新人不是我》啦，同我之前嘅出嘅两首歌系完全唔同嘅，因为之前嗰两首歌系比较 chill 啲啊，比较R&B 啲啊，但系今次呢首歌咧系比较好 sad 嘅歌啊，即我記得我啱啱收到 demo 嘅時候咧，佢俾我感覺就係好似凌晨4-5点，自己一個攞住啲嘢飲喺沙灘度睇日出嘅 feel。 咁點解會有呢一首歌嘅出現？點解係會唔係諗住做一個陽光啲嘅你嘅咩？ 因為我想挑戰下自己，因為同埋監製覺得你好開心喎，咁不如試下上啲唔同嘅歌啦。因為我覺得，因為好想揾翻我自己。究竟哪个声是最啱我，所以監製就找了一个 set 的歌给我去找到一个内心的邝星宇。因为我刚刚都讲过，我到夜晚是一个比较多想嘢的人，可能監製就想撩我这个夜晚的邝星宇给大家听。 撩不撩到啊？你觉得 撩到的，但是在录音的时候我觉得都很困难。 有点尴尬是吗？因为始终录音的时候你不选夜晚录音。 其实我哋系点解咧？我要问下监制先。 你夜晚嗰个夜阑人静嘅时候，嗰、那个天秤座嘅邝星宇出咗嚟嘛？咁你应该夜晚先录嘛？ 但系要等到12点几。 系，跟住监制就唔好玩啦。 系啊，声都可能攰啊。 系，咁所以其实录音嘅时候未完全表达到你即系最内敛啊，或者多愁善感嗰一面嘅。 系我。我觉得是因为我之前是录开啲开心啊好超嘅歌啦，因为唱呢啲歌嘅时候通常都要全部放晒出嚟就 OK 啦。但係唱啲惨情歌嘅时候呢，我觉得要好多可能大细声啊，点样开头要好耐心嘅，慢慢 build up 到好劲嘅感情，之后慢慢收返，我觉得呢个係好难嘅一个 technique 咯。 嗯，咁都即係从经验中学习啦。不过呢一首明年新人不是我，其实个主题系咪都系讲緊你自己一啲内心嘅说话嘅呢？ 呢一个故仔唔係我諗出嚟嘅，係林寶諗出嚟嘅。我就啱啱講完，我聽個 demo 嘅 feel 俾林寶聽咧，林寶就寫咗而家嘅故仔啦，就係講話你個 X 要結婚啦，即係你一直都好中意嘅 X 要結婚啦。但係咧，但係個新郎唔係你。不過過咗去就過咗去啦，要向前望。其實呢首歌係唔單止講愛情嘅，係講生活當中好多嘢。我覺得係林寶送俾我嘅禮物，即係佢話要當每一年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开始，不要想回以前的东西。即可能我已经不是新人了，你都要当每一年去 是新人去学习更多，又丰富自己。 嗯，所以呢个新人其实有两重意思嘅，一个就 是 新郎的新人啦，系啊，即系新娘结婚了，系啊，新郎不是我，一系咧就是乐坛的新人。咁不过其实咁讲翻，你又真的已经不是新人啦，系咪？如果你数翻、嗯。一出道的时候都已经有几年的日子，只不过就即经历了一个疫情啦，比较难忘少少。咁所以其实而家邝星宇你而家嗰个心情系咪都已经觉得自己唔再系一个新人呢？ 我觉得唔系啊，因为咧，我觉得今次我之前以为我是不会那么紧张的就出这首歌的时候，但我觉得出歌我那晚睡不着，我都很紧张，好像新人那种感觉。 因为太耐没试过这个感觉了。 是啊，还有那种感觉我都很神奇、嗯、在电台听到自己首歌。 是那 都是好事来的，即起码你对这件事还有、嗯、即一个热情啦，还有一个期待啦，还有很多东西你还很兴奋啦。即係有時候，如果你冇咗呢種感覺，其實到時候你就會想揾翻呢種感覺噶嘛。 係啊。 咁但係喺愛情方面，即係呢首歌你話有幾個嘅面向噶嘛？咁如果喺愛情方面，你又會唔會係即係咁或者咁多愁善感？即係譬如你個 ex 結婚啦，咁你會唔會都仲擺喺心裏邊？即係又覺得自己點解唔係我啊咁樣？即係你會唔會係呢一種人？定係其實你都喺愛情方面係好大方嘅咧？ 我觉得我唔系呢种人嘅，我系大方啲嘅，我系唔会谂咁多，因为同埋我咧，我未试过同人分手分到咁轰动啊，因为同我正常都系好 peace 咁样分咗手， 即系再见嘅是朋友嚟嘅。 系啊，我哋都系朋友嚟嘅。 系，咁所以就冇，即系都仲会可能会有联络啊，甚至如果对方真系好似你首歌咁结婚啊，咁样你会祝福佢啊，咁样嘅。 系嘅。 希望呢一首歌除咗即系带俾大家一啲嘅思考同启发之外，就系、是、即系因为你话叫大家即系释怀一啲嘢嘛，即系可能向前看啦，最紧要可能就系话俾你听唔好即系纠结喺之前系点样样啦，即系事实已经系咁啦，咁我哋就要继续向前啦、嗯，希望可以大家 get 到呢一个信息啦，咁亦都令到邝星宇可以即系嗱疫情而家缓和翻啲嘅时候咧，嗰啲工作啊出歌啊或者其他嘅尝试都可以陆续有嚟咯， 系 系啊， 同埋，我哋都已经准备紧下一只歌噶啦。 哦，系啊， 系、 嗯、 啊，所以我都好期待佢快啲俾大家听到嘅新歌啦。 好啊，咁啊，希望下次你出歌嘅时候，我哋就可以面对面再做访问，再倾偈啦。咁啊，今朝早咧听下 Alex 呢一首嘅派台歌曲，叫做《明年新人不是我》。 新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怪异，迎接那发展，提提教趣事，尽力笑天意，或话过得很好会更易，谈谈满盛时未怕讽刺，用过餐巾抛起戒指，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但放不安，难道还要别人让座？还你那苦衷比我多，没法剔躺去解释某段情况，受过多少束缚，有谁愿意知得更清楚？剩下咖啡三杯那冷意，难明白暗示就当天赐，微烫灯的一张燕贴，自那天起感觉得我一个被你分手的决心更新了我，情感老了， 觉总算不错，被那分身的决心更新了我，才懂察觉不少不多，人共情意未能冰火，还我那所得，比你多，难待地开口庆祝我各自情郎，在那街口转角，也同样有一位情。 第二阶段消费券呢，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唔好同我争电脑先好啊吓。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嘅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得噶。有需要嘅仲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嘅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咁我约埋陈师奶一齐饮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预约，咁就唔使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唔到啦。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虽然呢度空间系有限，但系想象力就系无限嘅。如果你想改变，将来你嘅世界可以好大。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空间魔术师钟少涛、陈国邦、汤宝如、梁佩仪、冯浩洋、蔡仲思主演。 今集主角方向虽然出身基层，要面对来自家庭和成长的压力，但仍然努力向成为室内设计师的梦想进发。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春园街呢个名字会唔会同一个大花园，又或者同季节系有关嘅咧？呢条街嘅名字到底点嚟嘅咧？想唔想知道？答完号，转头话你知。 花瓣里飘过风中，谁有被一夜纵容？你的 街呢个名字原来喺1840年代嘅时候，即系英国人嚟到香港之后啦，春园街附近好快脆咧就发展起上嚟啦。咁啊，起源于咧就系一个叫做宝顺洋行东主，咁啊喺呢度真系起咗一间嘅大宅，叫做春园别墅。佢范围咧就由湾仔道伸展去到大皇东街。啊，别墅入边咧仲有个湖仔啊，仲有只小舢板添，几诗情画意啊！个水源咧就由石水渠街嗰度咧就引入嚟噶。啊，春园街英文嘅意思咧，原本就系指呢一个花园入边有一个嘅泉水咁解。后嚟呢个东主，哎呀破咗产啦，春园亦都系1867年咧消失咗啦。春园街呢个名留低咗嘅系香港嘅一个小故事，俾我哋认识自己居住嘅地方嘅历史咯。 啲疫情咧，真係乞人憎，反反覆覆咁樣咧，其實都幾難搞啊！ 好似有間男校有幾班都中咗， 最好啊，梗係清零啦。咁如果你話呢個時候嘅話咧，咁大家就嗰、那個叫快測啊，即、就、係、是、自我檢測呢個咧，就真係好重要啦。即係你每一日 check 過自己，咁你即係幫自己、幫屋企人做個簡單啲嘅測試咁樣。 不過老師， 你起碼知道自己冇事先。 即係無論 anytime， 即係 even 我而家覺得自己身體健康啦，咁我都 check 啦。即係我哋電台都有 check 曬翻工啦。咁但係咧， 都有緊張嘅感覺。 係啊，係啊，因為點解咧？ 係啦，我就係想表達 有個 point 就係因為有啲人咧可能係完全冇病徵嘅，但係佢咧又可能係帶菌者。係咁，你個問題就出嚟啦。譬如好似例如我咁啦，我 check 過冇事先翻工啦。但每一次 check 嘅時候，我就諗啊，我冇事冇覺，會唔會突然之間有一日，喂兩條喎？係 啦 係 啦 係 啦， 會唔會咧咁樣？我都擔心， 我擔心 甩牌咁甩咯。 係啊，因為我哋 touch 啦，即係我哋都未確診過啦。即係老實講嘅，呢、這個亦都係感恩啦，即係為到我哋晨光嘅團隊。不過你就係未確診過，你先熬啊嘛。即係如果你確診過，係啦、 啊， 你確診過，可能已經淡薄雲輕一啲啦，咁類似啦， 即係有個經驗啦。但因為確診過咧，曾經確診過，你又有機會再確診，所以其實你每一次即係確診嘅朋友，我諗有第二個心情就是，哇，唔好又嚟啦啩，即係有呢啲咁樣嘅感覺。係 啦， 係 啦， 係 啦。 咁其實而家政府都好嘅，因為佢哋一直以嚟咧都係向60歲啊或者以上嘅長者，以及有需要嘅人士免費派發嗰啲嘅快速測試包嘅，咁亦都會見到一啲，譬如我哋有陣時咪耐唔耐，即係有多毒啊，邊度咁有啲需要強檢啊咁樣。咁因為亦都有唔少地方嗰啲污水病毒量咧就較高嘅，突然間話 check 到佢哋，咁所以咧嗰啲譬如清潔員啊、物業管理人員啊，以及咧就係喺嗰啲叫做高風險嘅群組入邊咧，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咧民政事務處，因為佢哋都有加強地區嗰個派發呢啲快速測試包嘅，咁啊都好非常鼓勵咧大家即係做多幾次測試，咁啊對住一啲病毒咧咁啊唔使驚，即係面對佢就得啦。因為政府其實亦都即係叫針對啦，對嗰啲較高風險嘅人士，譬如係安老院啊、殘疾人士院舍嘅員工啊，因為之前又見好多有啲零星嘅爆發啦，咁啊。如果你每日做足測試咧， 理論上咧就可以 好啲嘅 斷嗰個傳播。 係啦，即係起碼知道，喂，我頭先去過咩地方，或者呢兩日去過咩地方，咁你見到有事嘅時候，你咪盡快揾翻個源頭出嚟。咁啊冇嘢咯，咁啊冇嘢啦，有問題就解決佢，就唔好縮唔好避嘛。 係啦，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啦，睇埋天氣啦。今日大致多雲啊，有幾陣嘅驟雨，同埋咧幾陣嘅雷暴啊。部分地區咧雨勢較大啊，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緩嘅西南風咁啊。展望啦，明日咧間中都有驟雨同埋雷暴嘅。本週後期咧天色逐漸好轉啦，依家29度氣温，相對濕度83%啊。 近住理工大学一段，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同埋连翔道去尖沙咀去丽翔道嘅支路咧，分别都系多车噶，车龙同样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断断续续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体艺中学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石硖尾村尾昌楼、荃湾万景峰二座、旺角海富苑海宁阁、土瓜湾长隆湾六座、东涌影湾园月桃轩十座、跑马地凤辉台十二号惠云阁、红磡利工街九号月木、屯門兆山苑椰景閣、大埔日龍灣八第一座、深水埗澤安村榮澤樓同埋長沙灣麗翠苑麗陽閣。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的網頁。

人有大人的角色，細路仔有細路仔的角色的。 嗯，咁如果係咁嘅话呢，係咪即係话处理大人嘅情绪同处理小朋友嘅情绪，无论係方法上定还是係呢有啲乜嘢嘅協调上呢，都可能会有差异呢？ 係啊，你諗一諗，如果係个大人呢，即係好似个細路仔如果係突然间发脾气，你觉得个大人个角色呢其实係点样，即係佢要点做啦，或者係佢嗰个嘅工作啦係应该要点样去做呢？ 嗯，我自己感觉上咧，大人咧个思维咧同埋 EQ 咧，应该系比小朋友高啲嘅。咁所以咧，照计咧就应该系要冷静地处理啦。当然第一时间咧就系睇下，诶，侧边有冇啲咩危险性咧？咁可能如果有啲咩危险，譬如易撞到嘅物件啊，或者可能会有伤害性嘅物件咧，就要收起啦。咁啊，其次咧，除咗环境因素之外咧，当然系要将个专注力摆翻喺个小朋友身上啦，睇下佢因为乜嘢而受到刺激发脾气，可能都要了解下个中嘅原因咯。 啱，好犀利。你已经答到成一半以上啦，咩啊林慧？系啦，咁其实咧，即系啦，先讲啦，即系我哋其实我哋大人嘅角色啦，我哋要做嘅嘢咧，就系、是、首先咧就要安全啦。头先你讲啦，安全最紧要嘅，因为有时小朋友咧，佢系即系当佢发脾嗰阵时咧，可能会冚头啦，又或者系会系打人啦，又或者会系成张凳吓掉咗佢啊，即系呢啲都会有呢啲嘅。咁啊，最紧要系安全先啦。咁我哋就尽量咧就将啲安全物咧就摆开啦，或者系将个细路仔摆去一个比较安全啲嘅地方，咁俾佢去发泄一啲嘅情绪啦。咁呢个系重要嘅。咁而我哋嘅角色咧就系话咧，我哋要俾一啲嘅界限佢啦，即系话俾佢听啊，去到边啲系得，边啲系唔得嘅。咁如果咧我哋冇个界限咧，其实佢仲乱啊，因为佢好想做呢一样嘢，或者系去抒发佢自己嗰个嘅情绪啦。但系又有时可以咁样做，有时唔可以咁做咧，佢就会觉得，咦，我上次咁样做嘅喎，嗰个做咗之后，我又觉得好舒服喎，点解今次又唔俾咧？系会加重咗咧我哋小朋友嗰种嘅心理压力嘅，佢系直情系仲唔识点样处理，咁佢所以咧个情绪咧就越嚟越大噶。咁另外咧就係話咧，我哋要話俾佢聽一啲嘅驗證啦。咩叫驗證咧？即係話啊，等佢知一度啊，原來係咁樣就得，咁樣咧就唔得嘅。咁就同埋佢次次我哋都恆久噶啦，恆久就係、是、即係持之以恆咧，係俾佢同埋俾佢咯。同埋最緊要咧，俾佢哋體驗到咧，係我哋係其實係有一個同理心嘅，我哋好同情佢嘅，即係我哋會明白佢嘅。咁呢一個就係一個大人嘅角色啦。 嗯，咁但系咧，有时咧真系好难免咧，家长可能会因为一啲环境因素，甚至乎因为身边嘅人嘅一啲睇法啊、行为或者目光咧，真系未必禁得住自己妒火噶、哦。咁点算啊 ，Clara？ 系咁啊，首先我哋一定系要冷静啦。另外咧，就系、是、要一啲好结实嘅，即系好 firm 嘅，即系唔可以咧，就系、是、俾个细路仔控制到你嘅，咁头先讲冷静系最重要嘅，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咧系要定立个规矩咧，都系要好清晰嘅，先至可以咧令到个细路，即系我哋要俾个细路仔睇到我哋一个系好有信心嘅领袖，即系其实我哋系小朋友个领袖嚟噶嘛，咁即系所谓嘅以身作则啦，或者系身教啦，即系其实就系同一个意思啦。咁如果咧系我哋咧都系情绪咧系一度都同一齐好波动嘅话咧，其实咧个细路仔咧就会更加迷茫噶。 嗯， 好啦，咁我哋又讲下咯，搵乜细路仔啦？你又觉得细路仔咧，佢嘅工作又系点样咧？佢个角色又要做啲乜嘢咧？ 我谂咧，佢哋应该最大嘅可以做嘅事情咧，就系打开自己嘅双耳啦。即系譬如可能真系情绪失控嘅时候咧，都唔好封闭自己，继续沉醉喺嗰个可能会伤害自己嘅行为啊，或者自己要去发泄嘅行为咯。可能咧喺适当嘅时候咧，都要望一望周围嘅环境，例如如果照顾者或者身边有人去关怀佢，去譬如揽下佢啊，去安抚佢嘅时候咧，我谂第一件事佢要睇得见，同埋要肯接受人哋嘅帮助同支援先咯。 系啦，啱啊，因为其实你唔可以系唔俾个细路仔发脾气嘅，咁即系个发脾气，只不过系我哋要话俾你听个发脾气嘅情况要去到边一个位啦，即系要定立嗰个嘅界线啦、规矩啦，咁先重要。咁同埋细路仔咧，其实佢每一次发脾气咧，佢都系学紧嘢嘅，咁所以咧，我哋喺嗰下咧，我哋就真系要俾佢知道嗰个情况系点，但系唔系喺嗰个时候说教或者记住，即系有时可能话啊，好惊佢危险，就即刻同佢讲嗱，你咁样咧撞个头落去咧，就会整亲个头。跟住又要去医院，咁其实你仲吓亲个小朋友噶，发个脾气咧，咁佢系可以学习到抒发到自己啦，或者系甚至乎可能喺嗰下，亦都会系令到佢诱发到佢系用一啲嘅语言去讲噶。如果佢识得用语言去讲，例如话 唔中意你啊，或者系我唔开心啊，或者系你走开啊，或者系有阵时咧自闭症小朋友咧，佢会有啲暗语嘅，好得意嘅，可能系巴士。巴士巴士咁样，类似咁样啦吓，佢每一次发脾气，佢就会发嗰个字，系我哋唔会明白嘅。咁呢一个其实都是一个好嘅，因为起码佢系用一个语言去抒发佢自己情绪咯，就唔系话去打人咯呢啲咁样嘅情况噶。咁所以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咁但系如果真系遇到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其实嘉慧有冇啲 tips 咧，教下啲家长或者身边嘅人咧，可以点样尽快去处理呢一件事？最紧要系减低嗰个伤害咧，无论系对于小朋友嘅身体伤害啦。即可能有一些相对的危险性，又或者对于他心灵上的伤害，始终我觉得呢发脾气呢对于他们来说呢都很 hurt 的，其实 是的，即其实大家都很 hurt 的，因为你会觉得咦，这帮小朋友会发脾气是不是我自己做得不好呢，又或者是说喂，我 200% 我不同意的小朋友这个行为的了，这样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好事。刚才说的就是说结束发脾气呢不是我们的工作，即当我小朋友要发脾气而我们要去结束发脾气呢，不是一样的，最重要就是保护小朋友和小朋友安全和我们的平静。刚才说就有些什么的办法呢，好了，今天分享几个办法了。第一就是要保持冷静，还有呢、就是、要脚踏实地，就是我们给一些讯息他们就要 很切实的，就是不要是模棱两可，这样是不行的。还有呢这个呢也都要共同去监管的，就是呢 在这个混乱的时间里面呢就、保持冷静之余，那小路仔就要看得到我们呢是没有受到他的行为而威胁到我们的。嗱，呢個好重要嘅，因為細路仔點解會發脾氣越發越多咧？就係發覺啊，原來我發緊脾氣嗰陣時，我要控制到爸爸媽媽或者係大人嘅。咁呢樣嘢我哋一定唔可以俾細路仔誤會咗我哋咯。咁另外咧，細路仔咧就好需要咧睇下我哋嘅感受嘅。咁如果咧我哋係啊冷靜嘅、哦，咁佢又會覺得哦、啊，原來係冷靜係解決到問題嘅、哦。咁就變咗咧，大家咧就每一個雪球咁樣越滾就越大啦。好啦，咁头先讲咗第一啦，第二咯，咁咧就话保证翻其他人嘅身体安全啦，咁就系话停止任何嘅危险行为啦，咁例如可能系唔可以打人啦，细路仔有阵时真系发脾气嗰阵时咧，佢会打人嘅，咁佢打人嗰阵时，我哋要点样做咧？就系话当佢预备打人嗰阵时咧，我哋要第一，如果真系我哋睇唔切啦，咁就冇得制止，咁但系要即刻停咗佢，唔俾佢再打第二下、第三下咯，咁又或者系话将个细路仔移去一啲安全啲嘅地方啦。第三咧就係話咧要繼續咧守住我哋嘅邊界，即係話我哋咧就唔可以屈服嘅，我哋又唔需要強硬嘅，咁但係咧就俾細路仔知道咧去到呢個位置你要停㗎啦咁。咁好啦，第四咧就係話咧要幫個細路仔咧個情緒咧要留翻一啲嘅空間啊，即係俾佢感受下咧即係可能你話俾佢聽，我知道你係好沮喪啊，我知道你咧都好想再食多塊餅乾咁樣，咁就等佢嗰個感受咧，即係好似佢會覺得係、哎、你好似好明白我喎、啊、咁，咁呢一個咧都係可以幫細路仔咧係將佢個情緒咧係帶走嘅。咁最後咧就係話唔好俾細路仔一個人咯。頭先我講到好惡劣，好惡劣啦。咁可能我哋咧就將個細路仔咧就去一間細細地嘅房，但係唔係韞個小朋友喺間房， 唔一樣噶，係有人陪伴噶嘛，係嘛？去呢間房嘅時候 係啦。咁可能我哋咧就會係同個小朋友一齊去一間比較細啲嘅房，因為細嘅房咧，佢起碼嗰個嘅干擾冇咁大啊，即係唔會啊又會睇下啲玩具啊，又會有聲音嘅，同埋唔好俾個小朋友係企近個門口咯。因为企近门口咧，佢会系扯开你，跟住掹开道门，咁又走咗去噶啦。咁你咧就要喺间房度同佢两个咧系独处咁样。咁呢一个咧就系令到个小朋友咧系可以冷静之余，又话俾佢听，其实我好明白你个感受嘅。咁我哋一齐冷静啦。咁其实喺嗰个时刻，大人都真系需要冷静噶。 咁所以咧，今朝听完嘉慧讲之后咧，希望各位家长啦喺处理特殊学童情绪问题嘅时候咧，最紧要第一步自己冷静处理先。冷静咗之后咧，先可以攞翻头先嗰五个智慧锦囊出嚟用噶嘛？ 系啊，咁所以记住啦，大人嘅工作咧就系要设定一啲界限，同埋保持坚定；而细路仔咧就系要突破个界限，同埋揾出一啲界限里边咧系点样可以再发展咧。咁呢一个就系最重要系处理呢个情绪同埋发脾气嘅嘢啦。 好啦，咁今朝早唔该晒嘉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下次再同你倾过啦。唔该晒 Clara， 唔好客气，拜拜。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似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法子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单车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鼓掌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是真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睇睇手表先，9:23。唱嘅系曾比特，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嘅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嘅插曲。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短笛英文叫做 piccolo， 喺笛族之中，佢嘅音域系最高，不过体积咧就属于最小嘅一件乐器。佢嘅长度有1英尺，只有长笛嘅一半咁长嘅啫。不过佢嘅音高就高过长笛1.8度。短笛嘅音域好广，包含咗3.8度。吹奏的方法和指法呢就跟长笛一模一样，所以在很多管弦乐团里面，短笛手通常是由长笛手兼任埋的。短笛的音色尖锐透明，作曲家很多时都会用它来描写风声、鬼叫或者闪电的效果。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旁边有徐小姐。早晨，徐小姐。 系。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啊？ 我想点俾我个女。 嗯，佢点称呼咧？ 佢叫 Joylee。 系。 咁咧，佢今年都好大年纪啦，37岁。 好细个啫，都仲系。 咁佢未拍过拖嘛？ 哦，系。 咁我希望有个人同佢可以分担下嗰个 日常的生活啦，唔使佢咁單調啦。 明白明白，係。 咁啊，佢其實個人啊好直啊，同埋怕醜啦。 哦， 係啊，一即係人生之中拍拖係應該噶嘛。 係咁啊，識多啲朋友先咯。而家呢個時間下， 有啊有啊，但係可能啲機緣嘅問題咧。 哦，緣分嘅嘢你留翻俾啲後生嘅自己搞得㗎啦。 咁我自己大啦嘛，希望去。有个快乐嘅人生啦， 系明白嘅，明白嘅，系啦、 啊，你都做父母噶嘛， 咁当然啦，好啦，咁喺呢度都祝福佢，咁、啊快啲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好唔好啊？ 好啦，快啲揾到个伴啦， 多谢晒你嘅电话， 好， 唔该 你 啊， 拜拜， 拜拜。花朵，我在高山唱，你在金山喝，陶醉在沙漠里的小河。你给我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像微风吹开的花朵，爱情的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喂，追踪三十一啊吓，咁啊，今日咧电话旁边咧继续有阿畅，早晨阿畅， 早晨啊，早晨各位， 系啦，咁啊，今晚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咧？ 好快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六点半啊，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咁啊，主持方健儿咧继续请嚟咧香港一啲残疾运动员啦，去到听下佢哋奋斗嘅故仔。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系残疾运动员啦，呢个羽毛球手黄振炎啊。咁啊，佢患上呢个侏儒症嘅，但系都唔影响佢打羽毛球打出一个好好嘅成绩啊。讲下佢嘅战绩先啦，佢2018年咧，佢喺呢个亚残运咧攞到男单铜牌。一年之後即係19年喺世錦賽咧就贏到男單銀牌同埋咧男雙金牌啊！咁睇下咧，今晚請佢翻嚟咧，就佢會帶埋太太上嚟節目，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點樣成為呢個運動員，同埋咧當中有啲咩辛酸史咁話嘅。 好，咁啊支持阿方健兒呢一個節目先，跟住仲有咩好節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好啦，咁啊去到夜晚七點半，企劃未來第二季逆之蜕變啊！咁啊今晚咧會同大家講一下咧近年嚟一個城中熱話就係、是。元宇宙啊，咁啊元宇宙咧同 NFT 咧係近年咧好多大公司咧都會投資嘅項目嚟嘅，咁啊今晚咧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咧呢啲傳統公司啊點樣把握元宇宙呢個發展機遇，喺呢個疫情之後咧，大家點樣去投資呢個領域當中咧，又會唔會揾到一啲嘅新嘅方向？ 嗯，咁啊呢個 Metaverse 啊我哋都要進入一下啦，因為都。后生仔嚟噶嘛，认识一下先。咁啊，睇完呢一个仲有咩睇啊？唱吓， 好喺紧接埋去到夜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今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肝炎同埋肝癌啊。咁啊，不说不知话，原来喺香港咧，大部分嘅肝癌病例咧都同呢个乙型同埋丙型嘅肝炎病毒感染有关嘅。咁所以咧，我哋要好好保护自己嘅肝脏啦，提防感染肝炎啊。咁啊，今晚医生与你咧就有医生教下大家点样去护肝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嗯，咁啊，节目咁丰富，当然要咧睇实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阿畅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提出各级公务员获一加薪2.5%唔系容易嘅决定，认为已经平衡各项因素，形容今年系特殊嘅一年，作出审慎嘅决定会较安全。 杨何培恩在千禧年代说，明白公务员在过去一年工作艰难，但亦都要考虑本港经济和政府财政状况，失业率高，今年赤字预算，加上外围经济前景不明朗。他透露当局有考虑过不同的方案，包括动薪和较高的加幅，而减薪并非选项，在平衡天秤两边之后得出数字，并没有方程式计算。杨何培恩又说，所有决定都要考虑外界的观感，强调有考虑公务员感受，不同意向商界倾斜。他说明白工会的立场，过去几十年来的薪酬加幅有上有落，试过有满意的加幅，亦都试过对加幅有落差，但对公务员非常有信心，不会放软手脚。他今天会同工会见面进一步解释，希望明白政府的决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昨晚抵达菲律宾展开访问，预计今日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小马可斯说有信心和王毅的会面将会加强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亦都会寻找办法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他说两人会就文化、教育甚至军事层面进行交流，亦都会做一些事情让菲中关系正常化。北韩新增2140宗发烧病例，连续两日少过3000宗，累积的发烧病例有近476万宗，4000多人正在接受治疗。新增一宗的死亡病例，累计死亡病例74宗。北韩对上一次公布死亡病例是上个月15号。时中社报道，防疫司令部正是采取各种先发制人的对策，严格防疫，又组织有关部门向边境地区捐赠加强防疫和治疗能力所需的检测、医疗设备和医疗品等。江源道元山市的水产单位亦都严格遵守出入海作业秩序，居民和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不接觸異常物品和野生動物，形成了濃厚的疫情防控氛圍。美國芝加哥市郊獨立日巡遊期間的槍擊案，一名留醫的傷者不治，令死亡人數增至7人，超過30人受傷。21歲疑兇克里莫被控7項一級謀殺，如果罪名成立，將會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預計克里莫將會在當地星期三出庭。警方说疑凶在屋顶向人群开了超过70枪，并着住女性服装，试图掩盖面部的纹身，在事后混入人群，又说他策划了这宗袭击几个星期。案发在海南帕克市，疑凶克里莫在案发之后几个钟头被捕。警方说疑凶从合法途径买入枪械，他使用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犯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天气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87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29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7.9升2.7，腾讯控股350.8升2蚊，友邦保险85.75跌2.5，康诺亚38蚊升8毫，药明生物84.45升1.85，京东集团253.2跌7蚊，创科实业87.85系升8.5。滔博是7.17升7仙，美团196.2跌1.5，比亚迪股份316蚊升2.4，

过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 今朝我想讲简单宁静的晚上。关于环保，我同好多小市民一样，未必懂得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基本的可以做的尽量都会做。例如以前不会懂得垃圾分类，现在起码知道废纸、铝罐、胶樽甚至玻璃都要分开处理。现在有一个习惯，关于这几方面的废料会先在屋企集齐，再拿去屋企楼下的收集箱分门别类。最近的生活比较充实，朝早处理晨光第一线的工作，晏昼做一些关于拍摄的后期制作，夜晚继续写稿，准备第二日的晨光第一线。所以屋企的废物最近慢慢越积越多。已经集齐一定数量的可回收废物，昨晚终于按耐不住，无论几攰，是时候都要处理。左手拿着一袋胶樽，右手捧着一堆废纸，另外再拿着一袋铝罐，凌晨一点拿去屋苑回收站，想着都是下去一阵，所以连手提电话都没拿。夜阑人静，落到去将所有废物分门别类摆在适当的回收箱之后，抬头望天，突然有一种好宁静的感觉，好想行下，好耐冇试过手提电话唔喺身边。都市人而家有几可唔带手提电话，就算夜晚瞓觉，好多人电话都系摆喺枕头旁边，仲要唔熄机。以为电话不在身边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原来有时候会有意外收获的。在这么宁静的环境底下，兜住自己住的大厦行了一个圈。你可能会说，这么夜在街行很危险、哦、是的是的，在适当时候安全环境亦未尝不可。一路行一路想，每日究竟要做多少事先叫做完成一日的工作，可能十只手指都未必数得晒。现今世代，大家都向往斜杠生活，未必懂得欣赏慢活空间。有咁多身份得咁多身份，有咁多嘢做得咁多嘢做，尽量填满每一分每一秒。你可能又会话啦，唔使搵食咩？呢层当然啦。我同大家一样，都是有这个想法过紧这种生活。我只是说，一年365日，每日24小时，是不是都要这样过？生活越是多姿多彩，反而会错过四围的风景。步伐越行越快，反而容易荡失路。尝试每日给自己少少时间，等自己可以清空一下脑袋，不是说要大家忘记搵食的压力，只是想在搵食的同时，自己多翻一些生活的意义。不如由今日开始，每日将手提电话放低几分钟。你可能再会话啦，熄电话唔使搵食咩？我只可以话，如果每分每秒你都搵到食，睇嚟你真系搵到好多嘢食喎。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习惯了意外，从来不觉得我会被期待。你却会给我随时一个拥抱，心花满开。靠在门前为我期待。小可爱已令人完全忘掉为何感慨，就算再重要，原来紧要不过抱在怀内，对你 再宠爱，从来不自私，我怕真是破爱。世上原来除你以外，并没什么可爱。你在旁徘徊，连他都可放开，还是你比他懂得？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啊，今日咧，我想讲其中一种蔬菜啊。其实我自己咧就衰嘅，由细到大都唔系好中意食菜，亦都唔系好中意食生果嘅。 哦，系咩？ 其实我细个系乜都唔中意食，我想讲，连肉都唔中意食，鸡蛋都唔中意食。 你会唔会因为一食咧啲肠胃又唔得啊？ 唔系啊，系细个唔中意食嘢嘅，细个鲜奶又唔饮啊，鸡蛋又唔食啊， 咁奶我都唔饮 嘅。所以细个系好冇营养嘅，成个人 营养不良咁样。 但系到到大， 你有冇试过肥啊？ 我有冇啦、小學試過五六年班嗰時試過肥嘅，即係發育嘅時候、開始，唔係開始知道食物嘅好味，識得欣賞啊！ 我以為開始知道肥真係唔掂，搞唔掂。我暗戀隔離嗰男同學， 唔 係 佢五六年班嗰時咧肥，通常我見嗰啲細路仔嗰啲 pattern 就係咁嘅，會突然間肥咗。 跟住就扯翻高嘅， 就扯翻高， 就扯翻高啦。因為佢要肥， 好彩有扯高，你唔知佢扯唔扯高， 唔高啊，大件事啊， 食下呢啲， 停留咗個樣嘅咯， 遠古嘅年代 係啊。咁啊，但係而家即係人越大就越會注重嗰個飲食嘅均衡啦、健康啦，咁啊食多咗菜啦。咁我就會揀一啲我自己中意食，即係覺得好食嘅菜嚟食啦。因為自己都已經唔係特別好啦，咁梗係揀啲自己覺得特別好味啲咁。 你到而家都冇話中意食菜㗎，其實。 我都唔係中意，我都係純粹覺得要健康，即係知道一定要食，所以我就會食啦。咁個量亦都唔會好多嘅，係啦。咁我就所以咧，有某一啲菜咧，我就會食多啲 嘅。哇！你真係個樣呃到人，佢樣似係食好多菜嗰啲人， 好似好健康嗰啲咁。 係啊，係。 唔係，但係我都 俾我食得過咯。 我都會即係叫自己要食咯，即係會提自己食咯。雖然你話如果你俾我食，我最中意就係食海鮮嘅，係啦。咁你肉我都麻麻地其實， 我都係中意食，我都係中意食海鮮。 呢 個 係 香港人獨有嘅。我有啲朋友佢哋翻到嚟香港話食海鮮，跟住咧通常我哋香港人作客啦，即係話啊請你去邊度啊西貢啊鯉魚門食海鮮啦，咁跟住咧佢哋都會話。啊，其實你真係好幸福啊！日日都有海鮮食咁。 係啊， 我哋都算日日有海鮮食。點解咧？其實依家休漁期咧，你去 我哋都仲有魚食， 大把魚。 係啊， 唔知啲魚點樣嚟嘅。 其實我都有嗰陣時，我真係唔覺我哋有休漁期嘅。 你知唔知？ 可能有啲海鮮會貴咗，但係佢都仲有啊嘛。 係啊，你知唔知連嗰啲即係譬如喺海邊咧攞嗰啲咩鬼爪螺啊，咩虎螺啊，有得賣喎依家。 係啊， 咁你又休漁期，呢啲正常啊。舊時啲魚獲嗰啲叫做藤楞瓜瓜楞藤嗰啲下難嘢嚟啊嘛。咁當然唔係下難嘢啦。你去過街市，你就知道呢啲狗爪螺好貴。 好貴啊， 百二蚊斤。 係啊，而家仲話休漁期嘅時候咧，咁市面上有好多魚供應咧，就呢啲養嘅 養魚。 係啦，咁又唔會影响到个海洋生态，几好啊！ 系啊，跟住依家啲龙虾又抵玩咧， 系 好抵玩。 你去酒楼咧，见到嗰啲孖宝套餐咧，嗰啲阿姐一定冲埋嚟叫龙虾，同埋叫咩咧？叫蟹。即系上次我哋咪讲嗰个长脚蟹，我咪话喺街市买到嘅。咁嗰啲叫香箱蟹嘛，即系佢都系松叶蟹咁嘅样啦。咁但系佢系雌性嘅，咁佢就会平啲噶啦，平好多啊比起，即系同埋细只少少，但系佢样佢都系松叶蟹咁嘅样啊嘛。咁你见到佢搏命 sell。你就知道其實佢有好多貨喺度咯，但係佢 sell 到咧，我媽話嚇點解佢係咁 sell 嘅？係咪有啲咩問題？我唔係，我諗佢係來貨，因為太多，佢想快啲去咗佢，所以佢先至即係明明都有噶啦，都要極力 sell。 總之而家啲龍蝦超多咯，即係澳洲啊，特別係南澳又好，西澳又好啦。你點解會咁多？你唔好叫我喺度講啦，你自己 study 下啦， 因為得啦。 本身咧，其實譬如係我當佢澳洲出貨出得多啦，咁出貨出得多嘅時候咧，跟住可能佢啲叫做嗰啲冷啊，嗰啲批。发嗰啲咧，咁佢都会同分嗱，你平时帮我攞开货嘅，而家佢哋嗰边咧有好多呢啲好抵噶， 你食多啲啊，要帮我。 老实讲，有阵时如果你纯粹喺街市卖海鲜嘅，咁你平时帮佢入开货，佢都开到声咯，你都唔会唔入啦。 依家啲嘢系海鲜呢个层面啊，真系平咗，啲琵琶虾尾啊，几平啊，140几蚊四嚿喎、啊，你试下鲤鱼门食啊，直情系贵到一个点啊，我想讲，贵到一个点啊， 咁啊风味唔同嘅，喺屋企食同出去食， 我点煮到嗰个风味啊？我屋企煮到啊？ 系啦，你开餐厅啦， 你就去咗鲤鱼门啦， 我都劏啊，劏房啊，我都劏房啊。 嗱，咁我讲翻啦，即系海鲜啊，即系大家都中意食啦，不过菜都要即系营养均衡要食嘅。咁我自己咧好中意食一种菜，但系唔系成日买得到啊，喺香港。就是呢个水莲菜啦， 哦， 系啊， 好食喎， 系嘛，你都中意， 我都中意食啊，食落去又想录得耐佢又淋。 系 啦，你應該中意食淋 嗱，我好中意食淋嘢噶嘛，即系我食唔到硬嘅嘢噶嘛，系啦。咁啊菜咧，我本身都中意食淋，唯獨是佢咧，佢唔落到淋咧，佢系好脆嘅，佢唔系硬，佢系脆。咁、所以佢嗰、那個即系口感咧系好獨特嘅。咁、好似小白話齋啦，唔系周圍都有得賣啦。咁、有時喺一啲百貨公司，即系大啲嘅百貨公司嘅超級市場咧，偶爾都會見得到。 濕街市有陣時都會見到，你同阿姐熟嘅時候咧，佢會喺個 做底攞出嚟， 本身自己谂住攞翻屋企食。 水莲菜啊，好嘢啊！ 系啊，咁啊，而家譬如你话去一啲台式打边炉嘅地方咧，佢都会可能都会有得点。 嗰边会多啲嘅， 系啦，都会多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喺街市揾得到，你又中意食咧，咁我开心。咁点样煮或者点样处理，其实都好简单，因为佢咧好快熟嘅。最主要咧系你洗啊，即系你要清洗，因为佢都喺个泥嗰度种出嚟啊嘛。咁佢都会偏多泥嘅，你要即系逐条最。佢最好咧就捽下佢个味道，系啦，捽下佢啦，哇咁辛苦买得到喎，捽下佢清洗干净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如果你未煮咧，最好都攞个水咧浸一浸住佢先。其实水莲菜最好就是，因为佢好中意水嘅，系啦。平时佢譬如你话 个名字都叫水莲菜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最好就浸住佢先，到你真系煮嘅时候咧，先至印一印翻干佢，系啦。咁其实好简单，你用蒜蓉炒又好，你落啲肉。丝落去炒又好咁样，你可以切咗佢，咁跟住先至炒，因为佢都偏长嘅，系啦，咁啊炒佢其实你中意咧，你如果怕佢有阵泥味咧，可以用水热水即系飞一飞水先，系啊，分零钟咁飞一飞水，咁跟住咧先至再落镬炒，咁可能就会冇咗嗰阵泥味。 就是、因为啲泥味咧，所以如果你话嗰啲麻辣火锅、鸭血火锅再加水莲菜咧，你根本冇可能再食到佢阵泥味。 系啊，不得了啊，唔好再讲啦，买到先至讲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阿欧啊，实识边个系大友克洋啊？ 系啊， 即系以前有话阿基拉最经典嘅一位日本嘅导演啦、啊、咁样。咁佢咧其实之前除咗阿基拉之外咧，曾经有一套嘅电影动画咧，佢都插手落去帮手咧，就系做佢哋嘅后期啊监制咁样嘅。咁啊就系一套咧叫做 Spring Gun 嘅。咁、 哦、 呢套 Spring Gun 咧中文咧对唔住，我中文要再搵一搵个中文啊。咁 Spring Gun 咧其实喺最近一啲平台上面咧。亦都 有得睇啦，系嘛？ 系啦，保卫者，咁佢就出翻一系列嘅动画，咁但系今次咧就唔系大有黑羊去到做嘅，咁系呢个网上边一啲线上平台，佢哋就自己即系重新再制作翻，咁啊攞翻佢漫画嘅原著，咁以前大有黑羊嗰个版本咧。都好多年啦，咁原來佢咧嗰陣時係攞佢自己其中，因為佢有我當佢而家有六個故事啦、 嗯， 六個故事係其中一個故事，咁佢就攞咗羅亞芳咧，佢哋做主題嘅。 哦， 咁佢全部咧呢、這個保衞者個 concept 咧，呢個漫畫到佢而家動畫嘅 concept 就係話一班嘅能人異士啦，保衞者嘅，咁佢哋就專門咧就去到保護一啲古代文明。 哦， 去保護啲古代文明，除咗咧就係唔想話佢哋毀壞啊嗰樣嘢，係啦。咁又或者係佢哋驚有一啲壞心腸嘅人咧、 嗯， 就佢哋會利用呢啲古代文明咧，就影響而家我哋呢一個世界。 哦， 係啦， 因為呢個都係一個 butterfly effect 嚟噶嘛， 冇錯啦。 舊時啲文明係好重要嘅，咁可能改咗之後咧，之後嘅發展啊，或者啲科技咧就有所改變啦。 咁佢都幾得意喎。例如佢有一集講呢、這個羅亞方舟嘅時候咧，佢就將羅亞方舟描寫到咧就係一個氣候改變嘅。機器裝置，咁、 哦、 所以你操控到羅亞方舟咧，你就可以操控到呢個地球嘅水，操控到地球嘅大氣，個空氣嘅成分，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劇情。 但係佢入邊就有啲substance 就抽翻 Bible 嘅入邊發生。 冇錯啦，咁佢又仲有好多唔同嘅，例如有啲可能同瑪雅文明係有關嘅。咁所以佢每一集咧都有唔同嘅故事大綱喺入邊。咁所以我覺得睇上嚟，如果你中意一啲譬如同古代兵器呢啲主題有關嘅話咧，不妨咧可以試一試咧，就係呢一套。嘅电影动画或者佢嘅漫画啦。 Since salvation, repentance, and the fight Can we ask the endless riddle To seize our one and only light Magai mono no sekai ni Tatoe erabare naku tomo Kono hono no sanaka ni Odori akashite miseyo prayer echoes in our mind. The lost and damned, the wanderers, we've all been long and left behind. Always a story.